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嚟到6:09嘅时间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3%，咁啊继续咧又喺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老陪住你哋嘅。提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现正生效。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是可以很浪漫，浪漫呢不要误会，浪漫不一定只是爱情之间的那种的浪漫。男性有男性的浪漫，可能觉得有人会觉得一切无形，影靓相，甚至乎是有些人喜欢某一种的运动的，都是一种的浪漫。男人的浪漫充满着激情，充满着热情。女性亦都有女性嘅浪漫，可能系浪漫蒂克嘅，可能佢哋又会觉得系悲壮。女性嘅浪漫亦都可以系恐艺术，但系其实浪漫头先话过，唔单止咧就净系爱情上面咧可以揾得到浪漫啦，喺好多嘅激情上边、热情上面都一样可以揾到浪漫。其实浪漫呢两个字，原来不知不觉之间。是可以令到人哋喺自己嘅一个目标上面咧，好好地进取。只要你揾到属于自己嘅浪漫，不妨将呢个浪漫加以咧就系进化。咁样嘅话咧，原来你都可以发现得到，要成功，原来感觉浪漫都好紧要噶。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连双人都参照主角吗？你说我未能定时，宁宁每天欢笑一次，我会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泪的痴，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你说我未能定时，宁宁每天欢笑一次，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泪的痴，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 全名，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为何不浪漫历史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性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用一生保证。 一首来自王杰的作品《不浪漫罪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晚天气都是稍凉的，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噶。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啊，坐在直播室咧都有继续白元浩陪住你哋啊吓。讲到足球嘅时候咧，当球证啊判咗罚球，好啦，判咗罚球啦。咁啊，足球员咧佢就会喺某一个距离上面咧捉起一个人墙。呢、這个时候大家都好紧张。好啦，咁啊负责踢呢个罚球嘅球员咧就会踢出一个咧就带有旋转嘅球。特别好似碧咸咁样，我哋香港人中意咧叫碧咸嗰种射法叫七旋斩，好巧妙咁样咧就绕过一个人墙，守门员咧都嚟唔切反应啊，咁啊，噗一声入咗网啦，咁啊攞到一分。奇怪嘅就系、是、足球咧，竟然间咧就系唔会依从牛顿定律，不断咧就向前行，到底点解咧？足球在空气入面只是受地心吸力影响，所以应该就沿着抛物线的一个运动来的。咁但是其实足球呢就可以真的向内弯向外弯。代表着它受到一个就是水平方向的力。这个力又是哪一道来的呢？我们经常说踢那些球呢就香蕉型的香蕉射球。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空气流动的情形。如果一个波咧，足球啊，佢就咁踢出去嘅时间，喺没有旋转之下嘅水平运动情形啊，佢咧就会向前行嘅，空气就相对于咧就系足球嘅后运动，向后嘅一个运动。根据叫做流动力学嘅方程式计算啊，流体嘅速度咧较大嘅地方，气压就会较低。因此足球啊，有時一踢落去嘅時候，特別係內彎啊，右邊嘅氣壓就會較左邊咧為低噶，產生咗一個向右嘅力量。結果足球咧就會一路向前走，一路咧就會承受住一個將佢推向右邊嘅力，造成咗咧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香蕉球啦。原來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咧，經常都會應用住呢啲嘅原理，令到物體咧喺流動嘅流體入邊嘅一個運動方向改變噶。例如咧就係飛機同埋帆船嘅運作，其實都係基於呢一個嘅原理，利用氣壓啊，即係唔同嘅氣壓左邊、右邊，左邊嘅力、右邊嘅力，承受住邊一度嘅力量，再將佢推向，從而改變方向。 感觉上咧就好似多咗一个嘅力量咧帮手推，而呢个力量咧就系负责好似踩盘一样向左向右扭都一样得。 大力交波拉维，全场靠我哋，直射远处拉维，非洲六四，技术稍稍过期，仍然爱献技，烂地企满乡里。落力风波拉维，无人理我哋，大力扫脚拉维，非洲六四，烂木屋响隔离，球场租不起，尽力去当嬉戏，输波欠射和地，身加纳某海边，烟专收手机与电池，三蚊一千个流泪面孔，战争机放老家在动， 混在他乡，日子好比过冬。 嘅一首歌曲《世界杯》啊，对唔住，应该系街杯先至啱。佢哋 Rubber Band。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嘅时间，各位听众，你哋好。出面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3%。 朝早揸车的时间，你会不会小心驾驶呢？有一天，有一个男子，他上了一个的士，打算去机场。当他们去到高速公路一个正确的路道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架黑色的跑车从一个停车位那里开出，咚一声就飞到个的士前面。好彩，好彩个的士司机刹车刹得切，啱啱好避开咗呢一架嘅黑色跑车，两架车之间就好似争几厘米一样，争啲几厘米佢哋就可能会相撞。见到嗰一架跑车入边嘅司机好恶好恶咁样望住我哋， 望住个的士司机，亦都望埋我，又喺度大呼小叫。男仔当然系惊一惊啦。个的士司机点呢？佢只系微笑，然后就向住嗰一个好恶嘅司机挥挥手。个男仔就觉得啦，哇，司机你都好友善下，系咪参加咗啲友善司机计划呢？于是乎咧，个男仔就问啦：头先点解你要咁样做嘅？咁样做嘅意思即系话，头先点解你仲要同一个咁讨厌嘅司机挥手，仲要对住佢微笑？佢差啲撞到我哋架车，争啲会酿成意外。我哋可能因为咁样撞一撞，要入医院噶。你仲对佢咁好，俾微笑佢？当时呢个的士司机就话啦。我称呼呢啲叫做垃圾车定律。乜嘢叫做垃圾车定律呢？佢解释就话到啦，好多人就好似垃圾车一样，佢哋到处跑嚟跑去，身上边充满住垃圾，充满住沮丧，充满住愤怒，充满住失望。随住垃圾嘅堆积，佢哋需要搵一个地方去倾倒。有时候可能在我们人生上面刚刚好遇到垃圾，就会倒过来我们这里。所以不要介意，我们只要微笑挥挥手祝福他们，然后继续走我们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千祈千祈不要将他们的垃圾扩散给我们的同事、家人或者其他的路人。司机都说到，做人一定要有底线，成功的人绝对不会被垃圾车接管自己生活里面任何的一日。他又说到，人生是苦短的，朝头早醒了绝对不要带任何一点的遗憾，所以经常都要抱住仁爱的心，用仁爱去对待所有身边的人，以礼相待，不会用那种无理取闹，慢慢无理。生命只有 10% 其实是由自己决定，但是 90% 是看你怎样利用它。我们每一日都可以选择过一个奇妙的没有垃圾的日子。你今天所栽种的种子，这一粒的种子放在泥土里面，绝对不会变成垃圾。只要你想的，其实它任何时候，可能明天，可能下一个小时，你就已经可以收割你快乐的花蕊。 为何面上满是刺耳？何时你眼中含泪？情和义原是相对，一段情等待你，你的心若早经相许，何时你却想回避？情和义是容易失去，心上愁却挥不去。你可知他的心，他的心像小种子埋在你那冰一般心里，自然会恨透你。你可知他的心，他的心像小种子埋在你那冰一般心里。 轻声叹气。 一首嘅作品，林子祥《爱的种子》。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中美领袖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和相关的会议日期，据报可能推迟到十二月。路透社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一个没有透露身份的官员报道，说这份首阶段协议仍然有可能无法达成，但达成的可能性更大。官员又说，举行会议和签署协议的地点已经建议了十几个，包括在欧洲和亚洲，前者机会更大。瑞士和瑞典是可能的地点，而特朗普早前建议的美国、艾奥瓦州已经被排除在外。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在社交专页宣布，将会在下个礼拜展开弹劾总统调查的公开听证会。希夫说，公开听证会是给美国民众自己判断的机会，给民众自己判断证人的供词是否属实，以及总统特朗普是否有不当行为。希夫又说，目前已经确定三名证人将会出席公开听证会，他们早前都出席了众议院举行的弹劾调查闭门听证会。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张炳良在访问中说，目前香港面对1997年以来，甚至是1967年以来最严重的管治危机。他又说，针对示威升级的任何独立调查，必须调查所有因素。科大校长史维与学生公开对话，学生关注科大男生堕楼事件。史维同学生会成员观看相关片段期间，有出席的内地生在离开会场时同本地学生发生推撞，随即被人包围和要求道歉，期间有人大叫私了。涉事内地生其后被殴打，情况混乱，有人受伤倒地，大学保安到场将涉事内地生带入保安室，两名学生在混乱中受伤。史维在旁了解情况，其中一名学生要坐轮椅离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运动及康乐学副学士一年级生梁成熙。我主要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我的项目是跳远。很庆幸在2018至2019年度郭亮雄杰出运动员奖入面获得最佳男子运动员。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你有没有听谭校长和汪阿姐说去参加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先？ 有啊，56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有得预防那就放心了。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些，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一下啦。 晨各位听众，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有白远浩陪住你哋啊吓。出边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国际机场自2018年8月起咁启用一个自助保安闸口，具备咧就容貌辨识技术噶，核对进入机场禁区旅客嘅证件资料。政府咧喺寻日就书面回复立法会质询嘅时间就话到啦，启用至今已经有超过1730万人次咧就使用相关嘅闸口，当中大概有30000名通过自助保安闸口嘅旅客选择不使用咧就系容貌辨识技术，仅仅只系占咗0.17%。佢哋话到为香港国际机场自助保安闸口提供容貌辨识技术嘅供应商系喺香港注册嘅日本香气香港有限公司。自助保安闸口采用咧佢哋公司嘅拥有嘅专利啦嘅容貌辨识技术，用以咧就核对进入机场禁区旅客嘅证件噶。一号客运大楼咧就设有68个嘅自助保安闸口，咁啊当局指出啦，自助保安闸口咧自2018年8月29日启用至今啊，超过1730万人次使用啦，其实咧成绩相当好啊。好啦，再睇埋咧就系其他嘅系统先。警务处有一个咧叫自动车牌辨别系统。当局解释系统咧系以俾一啲交通执法人员侦查涉及咧就四类交通违规嘅事项车辆噶，包括咧就系未领牌照车辆、登记车主被取消这个驾驶资格嘅车辆、登记车主未有执行嘅交通拘捕令嘅车辆，同埋咧就被盗去嘅车辆。如果发现车辆可能涉及呢四类交通违例事件，警务人员呢咁会截停有关嘅车辆作进一步嘅调查。运输署应用咁自动车牌识别技术嘅系统咁供应商呢就包括呢例如呢就係快易通有限公司以及呢就係其他嘅科技公司啊。使用地点包括呢就係行车速度嘅一啲嘅系统啦，政府公众停车场出入口管理系统啦，政府隧道以及管制区嘅自动缴费系统，以及呢就係进入马湾嘅缴费系统㗎。咁多唔同嘅系统呢去到用嘅时候呢咁都係车牌呢我觉得係都几好嘅一个方向嚟嘅。因为呢第一你淨係影车牌啦，係咪先。不需要咧就直接影个面，可能大家敏感度咧冇咁高啦，而且咧仲可以将一啲例如本身已经违规嘅车主或者咧就系车咧有问题嘅车辆咧，可以即时咧就检测得到。不过每一样嘢咧好定系唔好咧，都系要睇下运用者到底个智慧喺边度，点样运用呢啲嘅系统嘅。人面辨识系统唔知道你又觉得好定唔好啦。样样嘢都有利有弊嘅，我哋要向住时代新嘅时代巨轮进发嘅话，有阵时都要考虑一下我哋嘅思维啊，又追唔追得到年代嘅步伐呢？ 眼皮划伤了勉强的笑容，夸张的欢愉掩盖了脆弱，佩服自己还能这么幽默。世界停留在我 在喜与爱之间，在低与高之间，命运创伤之间，钻研模糊渐渐，心要迷失渐渐，脸皮底下的人是演着哪一个伪装的另一个我，我要全世界停留在我 都是作品 Super Moment 臉皮。 愉快感覺離慢精神，發出思想從落本上，與你當夢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对一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天气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7度噶，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嘅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晚天气都会稍凉噶。咁啊，如果而家起咗身嘅时候咧，都要搵翻件衫褛一褛先得啦，唔好冷亲。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 Circle 同我哋点样减下压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啊，咁啊当然要减下压啦。香港人压力好大啊，无论系即系翻工、翻学，定还是系对住个社会压力都好大。咁所以咧，我哋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啊。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各位早晨。 系、啦，之前哇，我哋都收集龙珠，我哋去埋南美星收集埋龙珠，许晒愿，所以个个咧啲幸福指数都应该唔错。 系，但系其实咧，即系学海无涯啦，点会净系得嗰几粒龙珠咁简单？ 哦，系咩？ 系啊，因为喂，我啲朋友咧都有即系追住咁样咧，我知道咧，你今日第四粒龙珠啦嘛，咁样啦，咁我就话俾大家听啦，即系唔止嘅，我哋仲有可以即系进阶版。 哦，其他法宝啦，咁就 系啊，仲有其他法宝，好似叮当嗰度嗰个宝袋咁样啦， 二次元空间袋喎。 咁咧， 学名嚟嗰个系。 又可以重温少少先啦，因为之前咧嗰几粒龙珠咧，其实就系讲紧我哋点样可以发现到自己有冇嗰六大美德啦，同埋系有冇嗰24个性格嘅强项啊。首先系了解自己嘅，咁因为咧呢啲咧即系。其實喺邊一度嚟嘅咧？其實之前咧喺最初咧，我哋介紹第一個單元第一粒龍珠嘅時候咧，都講啊，其實咧就有一啲嘅心理學家咧喺近代嘅時候咧就發展咗去一個叫做正向心理學啦。咁我哋仲話啦，其實咧原來快樂咧決定快樂咧有40% 其實係可以自己有得揀嘅，即係有自己有得決定。 哦，即係我自己決定，我選擇快樂定係選擇。日日喺度愁眉苦面， 系啦，因为过往咧，譬如一啲嘅传统嘅心理学咧，会去研究啲问题嘅多啲嘅，但系正向心理学咧，你会佢揾其实我哋应该要做啲乜嘢啱嘅嘢，系啦，咩叫 right thing， 即系我哋点样先做得好咧，对自己好咧咁样，咁所以上一次嗰几粒龙珠咧集齐就话我点样去了解自己个性格咧，当中原来已经隐含咗一个迈向正向人生，我哋成日话有个幸福摩天轮嘅，嗰个摩天轮上面咧其实有五样嘢噶， 哦， 原来咧你认识自己一啲强项，认识自己多咗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攞到第一个 徽章 嚇，徽章 攞咗第一個貼紙啦。 我知道你想講乜嘢，一聽你嘅年代，知道你想講荷蘭水蓋啦。 係啦，你就即係咧，以前啲軍人咧受訓嘅時候咧，就要俾個心口嚇出嚟睇，我有幾多個 咁啊扳落去。係 啦，有幾多個荷蘭水蓋咁樣嘅咁。而原來咧，我哋之前幾集咧已經隱含咗咧，你如果能夠知道自己多啲，你啊瞭解自己多啲。某程度上你真係对自己嘅自我效能感啦，你絕对自己嘅成就感啦，都会提升嘅。咁喺嗰五个即係喺个幸福摩天轮里面呢，其中一个荷兰水蓋呢、就係、是建立你嘅成就感咯。 成就感 係呀，其实 即幸福嘅成就感。 迈向正向人生， 迈向正向人生， 即系你揾一个幸福嘅，即系人生咧，其中一样元素咧，好紧要咧，就系话你能唔能够建立你嘅成就感。咁喺边一度可以体现到咧？就系话你能唔能够发现到自己有呢啲强项咧？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 哦， 系啦， 系、发现强项呢个真系要讲下，我都要成日谂办法咧，揾下自己嗰啲即系我嘅强项到底系啲咩咧？咁样成日去到谂呢一样嘢嘅。我谂到嘅时候，我先至会觉得。啊！原來我個人唔係咁冇用嘅喎、 啊， 我都有啲渣拿嘅喎、 啊。同埋你要記住咯，即係因為嗰個咧係一個基礎嚟嘅，你會喺唔同嘅時候咧，你要攞翻嗰張刀出嚟用嘅、 嗯。 我記得譬如當中咧話啊，你懂唔懂得愛啊？你識唔識得去愛人啦、啊？或者你會唔會接受被愛嗰種感覺啦、啊？裏邊即係。你要諗翻起喺唔同嘅時候咧，都可以攞翻出嚟用嘅。咁、但係今日咧喺呢一度咧，我哋上次已經花咗一啲時間去講成就感啦。咁但我咧就會落另一個啦，就係咧喺幸福摩天輪上邊有另一個叫依字嚟嘅。咁佢英文咧其實 engagement。 哦， 簡單啲嚟講咧，佢就話你能唔能夠培養咧你全程投入去做一件事。咁咧當中咧我就會諗簡單啲去講咧，你能夠全程投入嘅時候咧。你應該對嗰樣嘢好有興趣啦，嗱、無論係工作啊，嗱、除咗工作咧，我諗好幸福嘅，有啲人咧係工作真係全程投入嘅。 因為有啲人覺得個工作俾到好大興趣， 成就感咯，喺呢度啦，咁樣。咁但係如果除咗工作之外咧，我知道近年咧好多人咧會發展自己嘅興趣嘅。咁興趣同動力咧係雙向嘅，即係我自己咁樣睇、例如你好中意跑步，小白好中意行山，你就會好自然，你就會有嗰個動力喺度。如果你唔中意嗰樣嘢，你就唔會花咁多時間，好想喺嗰度去鑽研。 呢個有個巧妙位，啲聽眾成日都知道我好中意行山跑山，但係其實啲聽眾唔知道咧，我好憎跑步。 係啊，係啊，我知道。 你就知啫，聽眾唔知嘛。我其實點解會？仲堅持到自己啊！好啦，不如今日唉，少少地都真係跑5K 啦。係因為我係諗住我連基本嘅體能都冇咧，咁我就我個興趣，我行山個興趣可能就會慢慢消失咗，因為我會越行越差。我就為咗呢一個或者自己嘅興趣咧，而引發出自己嗰個嘅動力，就做一啲自己唔中意嘅嘢啦，陰公豬。 不過咧喺呢度好想就係、大家可以發掘到自己咧，能唔能夠全程投入嘅嗰樣。項目或者興趣工作都好啦，係咧有一啲嘅狀況嘅、可以你去話翻俾自己聽。咦，其實嗰樣係咪真係好中意咧？當你去到如果你好集中去做嗰件事，去到一個境界咧，其實喺個心理學，即係呢一個心理學嗰個學説裏邊咧，有一個叫心流嘅一個狀態。 呢個唔係嗰啲咩朱古力嗰啲流心聲嚟。 心流啊，佢其实英文咧系 flow 啊，F L O W， 亦都有一个译名， 流心都可以系 flow， 系溶岩啊嘛。咁咧，亦都有个译名系叫神词。咁其实佢形容紧一个状态噶，你好中意嗰样嘢，你全程投入喺嗰个当下嘅时候咧，你能唔能够好高度嘅集中去做嗰件事啦？ 集中精神呢方面我好耍家噶、 而当中咧，其实亦都会俾到一个挑战性你噶。即係你會感覺到好 challenging 嘅，好正嘅，係啦。你會直情唔覺得忘記時間啊！我咧跑長跑咧都唔係好愛好嘅啫，我就成日睇表嘅。 但你成日玩全馬喎，而家 我就成日睇表嘅。幾耐啊咁樣啦。但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嗰樣嘢咧，我就會諗起啲小朋友咧去公園玩咁樣啦。 佢哋完全係做到全程投入呢樣嘢。 突然之間你同佢講走係走啦 嚇，原來玩咗兩個鐘啦咁樣， 咁快咁 係啊！你會忘記咗時間。 我以前細個咧打機都係咁樣，我覺得點解咁快時間就打 完就過咗啦？ 特別係以前細個用一蚊兩蚊玩一鋪打機嗰啲咧，機鋪嗰啲咧， 要俾錢啊嘛！ 你發覺我嗰一蚊眨下眼跌咗咯喎。即係會有呢個問題喎、 啊。係，咁同埋咧，你喺裏邊咧好有目標噶，同埋你喺嗰件事別事，即係做嗰件你有興趣嘅事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有回饋，有攞到嘅。咁、我會諗到一啲例子咧，就會會諗，喂，有啲人咧，即係做創作嘅人啦，例如作一即係、我聽到一首歌啦，我點解會作得咁好嘅？即係我相信呢啲人咧，即係寫小說嘅作家啊，你會覺得佢好有成就啊？點解會咁多嘅咁好嘅作品出咗嚟？係啊，填詞人啦、啊，我相信佢哋都經歷過佢一啲好高度嘅集中，好投入喺佢呢一個創作項目裏邊咧，先至會有呢啲成果出嚟。 同埋佢，你覺得好啱，真係要係興趣。佢哋無論沖涼啦，有啲譬如我識啲日本朋友都係做呢啲創作嘅咧，佢哋浸温泉啦，佢哋做啲好簡單生活上日常嘅嘢啫。佢哋都會花時間去捕捉嗰啲靈感，放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因為個工作係佢哋嘅興趣。 系啊， 呢、這個就係令到佢哋有成就感。 好正啊！咁我自己諗翻咧，就係、我早幾年未有機會啦。點解而家接觸到小白呢，就係、我本身唔係做廣播啊創作嘅嘢啦。咁、我就諗翻自己早幾年開始寫嘅我嗰個節目咧，即係早排 CIBS 係啊有攞獎嗰個咧。 哦，係咩？喂，恭喜你個係啊！你上台噶嘛？ 係啊，啟程村嗰個節目咧，我諗翻起當初自己製作呢個節目嘅起源嘅時候咧、我寫嗰個廣播劇13集嘅廣播劇咧，係我嘔咗有生以嚟。咁多嘅文字啊！ 哇， 我未寫過咁多字，但係當中咧係我一路寫嘅時候係忘記時間噶、我係好集中去做嗰件事，係好開心噶、我每完成寫完嗰個稿啊，去聽翻自己嗰、那個即係製成品咧、我好有滿足感。 啊、 我諗我 recall 翻即係回憶翻起呢個經驗咧，就係喺呢個正向心理學，我揾到幸福咧，原來我能夠全程投入去有興趣去做一件事嗰、個動力咧、去到嗰個境界咧，我當初写嘢嘅时候就系嗰个境界啦、我系好投入，忘记时间、即系写完，哇，原来我写咗两个钟，即系嗰个状态咯。所以我今日咧都希望，即系而家我哋第二个贴纸啦嘛，就系、是、听众咧，如果你都，我见近年都好多人发掘自己嘅兴趣嘅、跑步又好啦，行山啦，或者去做一啲我见有啲朋友去学翻画画， 游水啊，你睇嗱，方力申几厉害， 重新重新去攞翻嗰个感觉嘛。咁我想你哋都试下去搵，我见其实有好多人都搵到噶啦，都尝试搵紧咧，去讲紧有个兴趣，同埋你见到个兴趣咧，俾到一个动力你嘅，系啦，咁搵下试下啲新嘅嘢，去俾自己個人生裏邊咧有一啲嘅正面嘅挑戰啦，同埋頭先講話原來你喺當中咧你攞到一啲回饋嘅，咁就係喺個幸福摩天輪裏邊咧其中一個元素啦。 哦，咁我哋下次再揾下其他元素啊。 好啊， 好，唔該曬 Sir 哥，拜拜。 拜拜。 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心驚與膽顫去建立這親口關係，沿途就算意外脫軌，多得你陪我搖曳，天荒地老流連在摩天輪，在高處凝望世界流動，失落之處仍然會笑着我，人間的跌宕默默認送，當生命似流連在摩天輪，幸福處隨時吻到星空，經歷之處仍能與你互擁，彷彿遊戲之中忘掉輕 歌曲嚟自陈奕迅《幸福摩天轮》，我哋呢个时候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啦。进入晨光第一线分道广播之后，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哋噶。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先生想报边班呢？ 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没有约束，听着后学那缩拥再加倍操脑，什么需刻意想痛，其实都不需懂，要回复到初心者 阿 Phil 喺啱啱过去嘅夏天就去咗美国读咗一个音乐课程嘅，希望进修，亦都希望刺激自己嘅热情。完成课程之后，仲留咗喺当地制作今次嘅新歌。作曲吉新风 Nick Choi、Edward Chan、雷柏希、林奕康填词有林宝啊，编曲吉新风 Edward Chan、雷柏希，监制 Edward Chan、雷柏希。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林奕康重读兴趣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我是阿朱曾若华，我的狗狗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他们都会好像知道我不开心，跟着就会懂得哄我这样。 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家有爱宠。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 唔好再坐喺度啦，要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6啦，咁啊扭开心机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咧，哦相对湿度都几低啊，61嘅啫，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而家22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啊，都喺度同大家讲早晨，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嚟到星期四嘅早上，早晨早晨，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头先小白就有讲啦，话天气方面咧都喂好干啊， 系啊， 喂但系咧干都有干好喎，咁啊啲衫啊 晾衫 晾完之后咧好快就干， 好似前两日阿芭比喺度话嗰个咩洗鞋嗰个机咧， 系系 而家洗完之后 洗鞋嘅好 系啦，仲要唔知佢会唔会甩翻干嘅， 系啊， 咁呢个时候咁干燥嘅话。咁啊，梗係快啲乾啦，會 係咁啊！如果你住嗰個屋苑咧，有啲位可以俾你曬下啲皮啊，咁都可以試下。因為晏晝時間，譬如11:00、12:00呢一刻，依家咧都有啲太陽噶嘛，咁又夠乾咧，咁最好就吹下啲皮啊，曬下。 係啊， 啲皮嗰啲真係要常常洗啊。不過香港就難啲搞，因為成日都係噏住啊，黃梅天啊咁樣啊，潮潮濕濕咁樣。但係難得咧，依家有乾爽啲嘅天氣啦，咁所以就係時候出動啦，清潔下， 曬被還曬被，唔好冚住啲感應器喎。 哦，係啊， 即係街上面好多嗰啲街燈嗰啲感應器咧，其實就要感光嘅。 係， 你遮住咗佢咧，你發覺，做乜成組街燈會著咗嘅咧？原來有人曬被咁。 係啊，咁同埋咧呢啲曬被啊、曬棉胎啊嗰啲傳統項目咧，其實喺啲屋邨嗰度咧，好多地方都禁止咗噶啦。咁佢會寫咗個牌出嚟話， 準曬被 係啦，禁止晾曬咁樣咁。佢嗰啲管理員哥哥姐姐真係有權抌咗你啲嘢嘅，都真係聽過有啲阿婆上去即係嗰啲管理處投訴話：喂，做咩抌咗啲嘢啊？咁樣或者做咩啲嘢啊？我噶咁樣咁跟住咧，嗰啲管理員管理處嗰啲保安人員咧又會講話：阿婆呢度寫咗唔俾曬嘢啊！ 係規矩還規矩，不過有陣時法律不外乎人情嘅。 不過 最有啲屋苑咧，佢係劃咗啲地方， 係啦係啦， 俾人曬嘅。 係啦， 咁嗰啲幾人性化啊， 會好啲咯。咁但係攞啲被出嚟曬咧，係好傳統，大家生長喺香港咧70-80年代嗰啲公屋景象嚟㗎嘛。其實。系咯，即系如果 其实唔系净系 划分一个区域，好似小白咁样讲就最好啦 ，very good 啦，咁啊晒被嘅人有得晒，叫做人哋又俾个位你晒，咁啊大家就唔使争拗啦。 系 啊，但系有好多屋苑咧就冇划分一啲晒被嘅地带嘛。咁有啲阿婆咧，或者有啲唔好成日话阿婆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家庭主妇啊，都会偷偷地攞啲嘢喺啲。公园嗰啲斜滑梯 都会嘅， 你斜滑梯都有噶。旧时细个咧，我哋住我住嗰屋苑咧，啲斜滑梯同埋城网镇咧，好多好多嘢挂住喺度晒，好搞笑。 咸鱼嗰啲都有啊。如果系 食嘢啊少啲挂喺嗰啲位嘅，摆地下嘅食嘢。 我以前系见好多啦，见好多咧就真系 果皮啊嗰啲啊， 果皮有啦，蚝啦， 哦， 晒蚝啊， 好 咸鱼又见过啦。 好多品种喎、你个区、你个区域好多品种喎、我就食嘢就真係少㗎啦，不过衫啊 或者嗰啲叫系咯棉被啦，估计大家最多都系床单棉被嗰啲就好想攞落街晒咁样。咁但系依家随住好多屋苑自己都有个露台仔咁样，叫工作露台嘛，可以做到咩工作咧？嗰个露台就系俾你晒衫咯， 系 唯一嘅工作就 系。有啲两尺乘两尺嗰啲骑楼都系啦，咩都做唔到噶。咁佢两尺乘两尺，可能啱啱摆咗幅被喺上面， 系同埋种花咯。你话叫阿花艺师教， 系 啊，喺嗰啲两尺乘两尺嗰啲位。位嗰度种下花嘛， 系啊，佢 mark 低咗噶啦， 系呢个 checklist 嚟噶，我都想听，我都想， 我都想 喺自己两尺乘两尺个露台种到啲， 到底一个花艺师可以喺咁样嘅一个空间入边点样布置呢个两尺乘两尺嘅位置咧？咁样 好啊，好啊， 系啊。喂，不过晒被咧，其实之前睇嗰单新闻都几得意噶，佢话有阵时我哋晒被咧就会闻到嗰阵好舒服嘅太阳味嘅 阳光味， 我哋叫阳光味，但系咧有啲新闻报道出咗嚟。佢就話到，其實嗰啲味咧就係被入邊嗰啲塵螨啊，因為佢俾太陽曬得好犀利啦，佢就俾太陽燒焦咗，就係嗰啲塵螨嘅味道嚟嘅。 原來 係 咁樣， 係啊。不過我哋就會覺得清新，可能因為我哋嘅意識形態就會覺得啊呢一種味道 曬完之後乾淨咗，香啲。 咁啊真係乾淨咗嘅，不過啲味道就係、是。就係、是、太陽嘅味，我哋所謂太陽嘅味就係佢哋嗰啲味道嚟嘅， 幾得意啊！幾得意啊！咁啊，大家真係保持下自己嘅寝室啊，嘅清潔都好緊要啊，都幾影響自己健康嘅，因為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嘅晨光交通天文台 Didi 喎、 哦，早晨啊 两位，早晨 Didi， 先讲下交通嚟听下先。 咁啊，继续提大家啦，咁讲成个今日星期四啊，讲咗四日噶啦，今日第四日，港铁咧咁多条线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时间咧，都系会由今日至到星期五啊，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嘅。咁星期六日咧，即系9号、10号啦，就会喺晚上嘅10:00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喺晚上11:30起至到尾班车咧，咁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中间就不会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晚上的10:30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是正常的截止时间，起飞前就是90分钟。咁多条隧道都是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而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嘅。 Didi， 头先我哋讲嗰个话题咧，就系几时换一次床单被套 啊？晒被啊， 嗰啲攞出去晒。都知道你都系住啲村屋 feel 嘅地方噶嘛？系咪晒 荃湾嗰边噶？ 系啊，唔系村屋嚟嘅。 但系得有冇地方可以晒下被？ 有啊， 还是你会搞到 我哋个屋苑咧，佢会俾一个球场你限住你一个月内俾你喺度晒被咯。 咁使唔使先登记先？咁咪 先到先得。唔使登記嘅，即係例如你7:00去嘅，嗰人六佢又係9:00開門嘅，咁好多喺門口排隊嘅，總之就先到先得。 係啊，所以頭先都話啦，有啲屋苑咧，佢特登劃咗啲時間俾人曬被嘅。 係啊，咁呢啲係好屋苑啊。 係啊， 但係更加多就係唔好嘅屋苑，就係一見到係啊，因為都覺得有外觀瞻啊嘛，即係有啲住客覺得哇，晾曬啲喺度都唔夠豪華咁樣。即係特別啲豪華啲嘅屋苑啊！即係有啲豪，唔好話豪宅啦，依家求其將軍澳有嚿兩房都過1,000,000噶啦。咁總之佢嗰啲管理模式就係唔得，你有所有嘢咧就各家自掃門前雪，你唔可以攞出嚟我哋嘅公家空間嗰度嘅咁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規劃好緊要，即係舊式嗰啲咧屋苑咧，佢會有一個地方俾你曬，就唔會有外觀瞻。 人性化 啊 嘛， 係啊，人性化做人應該人性化啦。我就試過啊，上次咧就係爭一張咧就係未曬，跟住我靜雞雞咧晾喺出邊咧某啲地方，諗住唔覺啊，哇！點知即刻俾人哋咧鬧啊！ 你一衰， 你管理員話唔得喎，你咁樣啊，係啊係啊，一張一張 ，sorry sorry sorry。 有規有矩， 但係通常都 曬咯， 通常都排到隊㗎，係嘛？即係都會爭到嘅。 因為我姐姐喺度嘛，姐姐一早會落去㗎嘛。我翻到工我唔理㗎，家務嘅嘢都係交俾我最重要嘅姐姐。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大家睇下點樣處理啦。啊，關於呢啲清潔自己嘅叫床上用品啦。OK， 好啊， 枕身用品啊，如果要曬啊，快啲曬，枕頭都可以曬㗎嘛，係嘛？ 可以乜都可以曬㗎。 哦，好，乜都可以曬。咁有冇人拎埋嗰啲蠔啊、鹹魚？ 哦，咁又唔會。 會。總之係好似你咁講咯，係枕頭啊，有啲人攬枕咧，好大條嗰啲攬枕咧，都攞埋去曬。 幾好啊！係啊，幸福都可以攞出去曬啊，乜都可以曬啦。 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今日咧揾到 Vincent， 早晨啊 ，Vincent。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Hello。係咁啊，就出邊嘅天氣點啊？你而家喺街噶嘛？係嘛？ 系啊，而家同阿少爷出咗街，跟住系都几凉噶，咁系我身处嘅沙田区得廿度嘅啫。 哦， 咁系啊，都唔记得着褛落街。 哦，唔紧要啦，你都话啦，咁你带埋少爷落街噶嘛，你抱住少爷咪得咯，系咪？少爷咁暖，咁都唔好。 阿少爷方便紧啊，佢唔得闲啊。 哦，咁咪方便完之后抱住佢咯，系咪？唔好要佢行啦，咁啊脚仔攰啊，系咪先？咁啊出边咧有冇话蓝天啊，定系点样咧？ 好清个天， 嗯， 咁啊冇乜云啦，咁啊亦都系几舒服嘅，而家个感觉。咁同埋头先阿 Didi 咪讲紧个晒皮嗰样嘢嘅，唔知两位咧系咪已经系屋企嗰度咧换咗皮噶啦？ 其实我咧就。通常每两个星期或者三星期咧就会换一次噶啦， 嗯， 系啦， 唔系换嘅，换嘅意思系换厚嘅皮 喎。哦，厚嘅皮又未换， 系厚嘅就换咗一张冷气皮咯，就 厚啲冷气皮。 但系迟啲都真系要换噶啦，用翻嗰啲棉被啊，或者即系依家早几年咪好兴嗰啲咩羽绒皮嘅，咁当然依家大家都对羽绒呢两个字咧，唉，觉得残害动物啊，又话成咁啊，比较少啲去买啦，甚至乎少啲去用咁样咯。Vincent 你咧，你换咗皮未啊？屋企 我已经换咗咧冬天嗰啲嘅皮噶啦，咁因为咧始终屋企嗰个方向咧。夜晚都系会有风，都会冻嘅，系、哦、啊，咁所以应该就嗰张被陪我度过整个冬天。 你啲外国翻嚟嘅都咁怕冻嘅，冇理由噶。 香港啲冻唔同啊，系咪啊 ，Vincent？ 系啊，喺湿湿地嗰种冻咧，同平时你外国嗰啲干燥嘅冻咧系唔同嘅， 炎炎寒 寒啲嘅会。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出边都大风啊，咁啊你同你话斋啦，咁啊如果而家出门口嘅听众咧，就记住即系唔好似 Vincent 咁啊个懵猪啦，啊要着翻件褛啦。 但 系 我会跑翻屋企噶啦，而家 咁就啱啦。好啦，唔该晒 Vincent， 咁啊转头就 好 见你啦，唔该晒， 拜拜。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咁啊日间咧系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7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咁啊早晚亦都系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今天早上啊，先听听咧就系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嘅讲师啊，要开庭啊。咁啊，又话大众咪喺度。 系。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同埋大壮咪，早晨啊！ 早晨，芭比，哇！呢个星期真系咪叫虽然冇落雨，但系啲腥风血雨啊！哇！再继续睇住嗰个荧光幕，真系咪话唔会吓亲啊！真系， 嗯， 咁啊，以前旧底啲人啊中意交头接耳咧，就叫咬耳仔啊嘛！ 哎呀，真系千祈唔好啊！ 哇！乜啲特写镜头影出嚟？咁我谂有啲吓中意睇下啲 sports 嘅人咧，都会谂起以前啊，拳王泰神啊！当佢后来差唔多走下坡嗰时咧，唔够打真去咬人嘅耳仔。咁另外一个出名嘅咧就系而家就踢紧巴塞隆拿啦。当佢效力利物浦嘅时候咧，阿哨牙苏阿苏亚雷斯咧，又试过两次咧喺英超联里边咧咬人啊，俾佢咬过伊人洛域咧都唔知道发生咩事，点解踢踢下波俾人咬耳仔嘅咧？不过点都唔够呢位仁兄咧，真系凶狠啊！哇，成只圆只。啊、出咗嚟啊！呢轮都系食嘢唔好食嗰啲咩卤水啊，咩啲台湾啲猫耳朵，暂时都系唔好叫住。 哎呀，食翻啲清淡啲嘅好啦，尤其是咧，而家社会咧气氛可能真系唔系几好啦，大家心情咧持续亦都唔好啊，系咪因为冇心机做嘢，所以大家都会有啲出错嘅机会啦吓？ 出错嘅嘢咧就好多原因嘅吓，咁、其中一宗咧发生喺东区法院咧。咁啊，就係話本來咧就告咗一班人咧，什麼係管有爆炸品啊呢啲嘅。咁、上到庭嘅時候咧，就俾辯方律師指出咧，就話一隻叫做啊控罪同意書喎、咁就話裏邊啲被告嘅名稱啊，同埋控罪嗰啲細節咧，係有啲不符啊不妥嘅地方。 哦 咁其實就係呢啲繁文縟節啊，字裏行間，如果文字上犯錯咧，咁好多人就會諗，咁咪粉筆字抹咗佢， 改咗佢加簽翻都唔得嘅咧。 係咯，咁但係總之咧，就係睇翻啲報道就話咧，啊法庭係要押後聆訊啊幾次，咁最終咧就話要撤控喎。 嗯， 咁啊撤完之後咧，又話預先咧係公告咧就會拉翻。 嗯， 啊搞到好多咧係警隊人員咧。就喺東區法院樓下咧，玻璃門內內外外咧，最終咧又唔知啲咩揾啲遮遮住咁嘅樣，又護送咧又上翻警車， 嗯、 啊有少少鬧劇 feel 啊，係嘛？ 係咯，我都係第一次聽話咩捉咗，然之後放翻又拉發咁。 睇京劇有嘅捉放草啊。 唉，估唔到现实生活都真系上演咗呢一幕啊！ 嗱，咁如果系真系话同呢啲法律有关系嘅咧，有人会问就喂，咩叫做控罪咩同意书啊咁嘅样？嗱，咁睇翻啲报道咧，就唔知啲记者知道就唔写出嚟啊，定系都唔系好知吓。咁、 嗯、 所以呢边我哋都唔可以睇得好真。不过估计咧就应该一种咧就以前咧吓前朝咧就叫做 Attorney General's consent 啊、嗯、，AG's consent 就话要得到咧系。律政司同意咧，就先至准檢控、 嗯、 啊，咁要發出呢個證明文本咧，係先至可以告上法庭嘅。咁今時今日咧，就唔係叫 Attorney General 啦，就叫做 Secretary of Justice 啦，即係呢個都係叫律政司司長啦嚇。咁、嗯、又、啊、得到佢嘅同意。咁點解咧？因為平常咧就係警察啊或者其他執法部門拉咗人咪告咯，唔一定每次咧就要問個律政司司長㗎、 嗯， 除非有特別困難複雜嘅情形要攞律政司意見嘅啫。咁但係咧過往咧立法者咧就覺得啊有啲罪行咧就比較特別嚴重啊，唔知係咪複雜咧，就唔容許咧啲執法部門自己啊。冇問過政府嘅律師咧，就檢控。 嗯、 所以規定咧，一定要攞到呢啲所謂 consent 呢啲咁嘅同意書咧，先至俾佢去。 係。 咁所以咧變成咗就好多繁文縟節啦。嗱，第一，我哋香港咧就係一個文明社會啦，好、 嗯、 多規限啊嘛。譬如我當警方人員啦，係啊，佢向一個所謂疑犯去查問啦、 嗯， 有規有矩嘅。 係啊。 咁若果真係要告佢咧，第一樣嘢。都會聽過字眼就落案啦。 係啊， 今日去到差館咪有一份嘢咧，就英文叫 answer to the charge。 嗯， 中文咧就冇乜正式譯名嘅。到而家今時今日，咁然之後咧落咗案咧，帶上法庭咧就另外有一份嘢咧，到底就有一個皇冠頭嘅，而家梗係用特區政府個徽章啦、 嗯， 正正下連個章都冇埋添。咁嗰份嘢咧，佢英文係叫 charge sheet 嘅、 嗯， 真係落 charge 個 charge 張 sheet 即係啲紙啊。咁咧，以前有啲警察咧，唔知咪叫慣咗，係叫叉燒噶嘛。咁啊，舊底就係嗰個編號咧，就 GF449 我仲記得。咁所以一份 charge sheet 加埋啲 answer to the charge 即係兩份嘢咧，仲有其他濕濕星星咧，就拎曬上法庭。就係成份文件，成套文件就係帶個被告嚇嚟上法庭噶啦。咁、 嗯、 問題就咁啦。咁如果被告嘅名稱咧比較簡單啲嘅。啊，黃二山咁樣，都、 嗯、 怕者冇咁易搞錯㗎。係 啊，筆畫少啲應該容易啲寫啱 嘅。咁你撞啱咧，嗰個被告咧係外籍嘅，咁啊簡單嚇打趣咁講叫羅伯利雲道夫斯基咁樣。係啊，咁啊首先咧就係、是、可能喺 answer to the charge 就寫咗係阿道夫斯基嘅啦。係。咁啊 charge sheet 冇錯 ，answer to the charge 冇錯， 都係道夫斯基。 係啦、啊，不過唔知道佢攞律政司嘅意見嘅時候咧。可能出翻嚟就變咗羅伯啊利雲道夫師奶咁。 哎呀！ 咁司機變咗師奶咧，就唔知嚇睇嗰個有冇睇錯啊嘛，打字嘅人唔知有冇搞錯。 嗯。 咁拎到上法庭，阿司機定師奶呢個被告自己睇一睇就知噶嘛，佢個律師解俾佢聽，咁咪會出錯咯。 嗯。 好啦，咁出錯係咪好大件事咧？咁樣咁其實我唔知道成件案嘅詳情啦。咁、 嗯、 有可能其實就作出一個修訂。譬如嗰朝早嚇，或者下晝帶上法庭嘅，咁啊，正處都唔係太遠啫，金鐘嘅啫， 附近啫。 係咯，如果手民之誤嚇，冇影響啊整個程序嘅話咧，咁啊應該就可以作出修改嘅、 嗯。 等一陣啦，大家嚇。咁當然係主審法官可能會有啲責怪啦，辯方都有啲聲音啦。 大家要喺度等喎。 嚇，咁但係而家睇到嘅做法咧，似乎就話係撤銷咗嘅咁。啊！呢、這個撤銷咧喺報章裏面有啲文章嘅， 係 呢、這個節目之前都唔覺意都提過一下嘅。 係啦，到底係撤回啊定修訂咧？ 係咯嚇，咁、啊、因為咧控罪帶咗上法庭咧， 香港地咧就由呢个律政署嗰边咧去决定究竟去边个法院度审嘅。 系 吓、啊，无论系裁判处啦，定系区域法院啦，定系高等法院，佢一日未啊话决定应该喺边度，譬如喺裁判法院度俾佢所谓 take plea 嘅，即系话俾佢答辩咧， 嗯， 或者要转介上去区域法院。或者是將他交付去高等法院，未做這個動作之前呢，就沒有一個法院呢，他的理論或者程序上呢，就叫 assume 了 jurisdiction， 即是未拿到那個司法審裁權。 嗯， 那控方是有權呢就撤回的， 是 withdraw 了，即是拎走。 啊， 那但是呢是可以再告回的。 哦， 啊，過往提及過的例子，不是說 N 那麼多年前呢有個水警啊，咁啊，俾人哋咧就懷疑佢咧係殺妻攞保險金， 係 咁啊，開頭咧拉咗佢嘅，咁後屘就 withdraw 咗個 charge， 唔告佢住，咁直到後來咧就揾到證據啦，咁啊再告翻佢，就冇出現所謂咧係一罪兩告嘅問題，因為呢個控罪咧仲係未去俾佢答辯嘅。 係 咁，如果有另外一個情況咧，係律政署已經咧同法庭講啊，要求俾佢答辯，問佢認唔認罪咧，啊咁啊唔同啦。咁因為已經係展開咗一個審訊，如果咧係控方想唔再告嘅話咧，都冇得點喐噶啦。因為佢不提證供嘅話，咪即係當一件案開審，不過冇證人冇證據啫嘛。咁、嘅時候咧，一定甩啦。咁法庭就會撤銷個控罪，唔、可以再告啦。 嗯，因為已經審完啊嘛，叫做 係啦。哇，好清楚，我仲諗住問係咪好複雜咩？ 我都明白 啊，即係可能我講得好清楚係咪？咁有啲人就會問啦，佢話：，咁多繁文縟節，係咪啲英美人士諗得複雜呢？如果以前係包公審案咁，咁咪簡單啦，係咪？你有幾時見到阿展超 會出聲嘅呢？ 係啦，你有幾時會走去同嗰啲犯富人講：，嗱，我咧係展超，攞個 warrant card 出嚟。 係啦，我而家要拘捕你。 係或者帶到翻去，咁平時嗌一聲嚇，嗰四大護法咧，張龍趙虎就即刻啊嗌到人翻嚟噶啦嘛，咁、啊全部跪曬喺度審，咪簡單咯。嗱、呢啲咧係好理論嘅嘢嚟嘅，同埋小説嚟噶嘛。你諗到啦，以前嗰、那個北宋時代啦，當佢有歷史背景啦，嗰陣時嘅開封府啊，咁啊人數都好多嘅，睇翻啲數字。 嗯、 而阿包公嗰個職位咧，係身兼行政，兼埋咧就司法嘅喎。 哇！ 而且你睇佢審完之後咧，都唔知道有冇上訴機制啊嘛。 即時就行刑嘅咯喎。 係咯，咁啊，即係虎頭啊、狗頭咁啊，即係選擇喺邊只嚇，即係金裝定鑽石板俾佢走嘅嘛。最多就可能乜乜太師啊、龐太師落嚟嗰只咧，就類似我哋啲 petition 嘅揾啊， 聽審。 如果我哋嘅制度係咁樣，你咪諗下咯，我哋點樣揾到個賢人啊，去坐落呢個位度咧？嗱、咁即係等同於我哋嘅行政長官，即係譬如揾阿林太啊，去坐翻阿包公個位， 就大件事咯。 當然大件事啦，因為日理萬機啊。边有咁多时间咧放落呢个咁嘅司法事务嗰处啊？ 系啊。 不过但系照翻呢个模式咧，咁边个做展超咧？咁当然应该系匹配嘅话咧，就系、是、警务处处长啦，卢伟忠先生啦。 系。 咁啊嗱，呢、个配搭咁啊都唔错啊，系咪？咁即系譬如如果系唔系林太嘅话，咪由以前阿梁生吓阿梁振英咪做翻呢个包公个位，咁行政啊、司法啊集大权于一身。咁由佢定夺究竟啊，所有吓啲人啊，黄色啊、蓝色啊，有冇犯咯？唔使咁多繁文缛节，唔使修订，唔使撤回， 相信仲悭好多时间添。 金钱咧，精力咧，系咪？所以如果啲市民觉得呢个制度应该可以效法嘅咧，咁啊不妨咧提出意见啦，系嘛？取代咗而家呢个咁麻烦嘅咩 adversarial system 啊，即系。對沖式的、可能太多黃絲法官的人擔心嘛、行分包公那套啦。 哎呀，真的不敢想像，如果我們去回以前這個朝代的這種制度會是怎樣的情況 了、總之希望下個星期不要再這麼多這些腥風血雨啦，希望、何議員吉人天上啦。 大家都保重身體，秋季呢穿多件衫以免著涼啦、 你講幾講我望下啲新聞圖片。咦，點解何議員一直都要打赤辣嘅？嗰啲醫護人員點解煎都冇將俾佢嬲住？用乜嘢凍親？ 哎呀，咁啊係啊，即係話曬，琴日都係得廿幾度嘅啫嘛。 但系咁嘅样咧，又有个形状出现喎。 咩形状啊？ 有啲似普京啊，周身肌肉啊。 吓、 你点睇都有肌肉啊，大壮咪 吓，我有啲老花啊嘛。 唉，算啦算啦，我都系俾你翻去休息一下，我哋下个礼拜再讲过啦吓。 啊，唔该，芭比。 晨光大学。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大壮咪咁啊！希望唔系净系何议员嘅，个个都唔好冷亲啊吓！而家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61%嘅，咁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好快脆咧，会到7:30，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围丰盛苑富盛阁发生火警，一死一伤，伤者是一名吸入浓烟不适送院的男子。现场位于九楼，火势猛烈，消防员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期间大约600人需要疏散。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有机师错误启动劫机警报，一度令到机场进入戒备状态。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一班准备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的欧洲航空公司客机有机师错误启动劫机警报，令机场一度怀疑有人劫机，大批军警到场戒备，机上所有人要撤离，机场的部分范围亦都要关闭，运作一度受影响。欧洲航空公司表示，机上所有的乘客安然无恙，行程稍为延误，对事件深表歉意。中美领袖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和相关的会议日期，据报可能推迟至12月。路透社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一个没有透露身份的官员报道，说这份首阶段协议仍然有可能无法达成，但达成的可能性更加大。官员又说，举行会议和签署协议的地点已经建议了10多个，包括在欧洲和亚洲，前者机会更加大。瑞士和瑞典是可能的地点，而特朗普早前建议的美国艾奥瓦州已经被排除在外。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在社交专页宣布，将会在下星期展开弹劾总统调查的公开听证会。希夫说，公开听证会是给美国民众自己判断的机会，让民众自己判断证人的供词是不是属实，以及总统特朗普是不是有不当行为。希夫又说，目前已经确定3名证人将会出席公开听证会，他们早前都出席了众议院举行的弹劾调查闭门听证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已经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月顺利村这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就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月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是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做演员是不是真的很辛苦的？ 等他回答你啦。 我记得有一天同时间接近不知 三个剧集， 我在那里喊。 我就係問自己，我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我究竟仲係唔係喺度演緊戲？我究竟係唔係仲可以好好咁去做好我嘅戲？ 吓，得咁多咋？我想知多啲苏玉华同我哋讲啲咩啊？ 咁记住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嘅时间咧，7:36各位听众早晨。随住呢一个即系时间。我以為會個氣温啊，因為太陽高掛啦，開始咁啊，慢慢上升啦。頭先廿二度，啊而家跌咗一度，21度啫，涼咗啲喎。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就要睇住天氣嘅變化啦。咁啊，啲秋裝開始出嚟啦，咁樣啊嚇。咁啊，如果啲媽咪咧就會啊阿仔記得著多件冷衫啊，朝頭早翻學凍啊，咁樣呢一句都係好温馨嘅一句説話嚟嘅。咁但係有陣時咧。好多嘅说话呢啊大家就当耳边风咁啊今日呢应该好多报章呢都会讲呢一个嘅调查出嚟㗎啦咁啊嚟自呢英国呢一个媒体嘅报道啦喺英国嘅听力测试中心啊咁 一项研究发现呢有啊好多嘅男人啊特别係啲老公啊一年之中呢无视太太嘅说话呢、哦、388次啊 耳边风。 係啦咁。 388次咪即係平均一日点都有一次 係一点几次。一点几次因为一年都365日咋嘛。咁你而家呢家係无视388次啊即係。即係叫做多徐小寶無視400次啊我會咁去講啦。咁啊喂真係完全唔想聽老婆講嘢喎究竟係點解呢咁啊講多少少內文俾大家聽先。咁啊接受調查嘅就有2000名嘅英國人啦有3/4人呢相信啊佢哋另一半呢係慣性選擇性聆聽嘅。即係好听嗰啲咧就听 啦， 指令咧就唔听。譬如话， 唔好听嗰啲， 快啲执咗床上边嗰啲污糟嘢佢啦，衫啊嗰啲咁嘅嘢啦，执整佢啦咁样。通常都系选择性聆听啊，咁啊， 点样望啊，转头啊，通常会答咩？转头 系啦，唔系个个都选择性聆听嘅，或者唔系所有嘢都系嘅。咁但系总有阵时真系会咁啦。譬如话，喂，头先煮完饭咯，你负责洗碗啦，咁样。OK， 打埋铺机先洗，跟住咧可能就搞到第二招咁。 都系转头，其 实系啊。咁啊，小白好啲嘅，小白中意干净啊嘛，可能喺呢啲清洁方面就会做得执正啲。不过咧，即系再锋利嘅刀咧，都有生锈嘅一日嘅。可能即系你联合一下你另一半，同你讲话，喂，去银行搞埋啲嘢佢，咁你知有阵时好多嘢要喺 bank 嗰度搞 咧。 咁 我真系好唔想去， 因为首先你又感觉到排队啦，跟住架车泊喺。因为好多嘅财务嘅机构，你未必可以将架车牌门口啦，要行落去啦，又要排队啦，跟住又要等好耐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 可能会被忽视或者选择性聆听的嘢咯。咁啊，当中咧 check 过噶啦，男人咧比女人咧更加之明显嘅，即系女人咧都会当另一半讲嘅嘢系耳边风嘅，不过少啲咯。 有冇数据啊？量化咗佢有冇啊？ 量化咗 男人就话388次啊，388 系啊，388次。咁啊，女士咧都有选择性聆听嘅，咁啊一年咧就339次。 哦， 咁你可能会话不相伯仲啦，但其实都差50次， 百步嗰啲咪真系 五十次都争好远噶。 以为佢系百几同二百几添。 喂，最搞笑系咩？嗱，呢个研究，咁你话喂老生常啦、啊，老生常谈啦、啊，攞出嚟讲。我屋企个老公成日都系选择聆听噶啦，叫佢早啲翻，佢又迟啲翻啊，叫佢唔好揈晒啲钱啊，佢又即刻揈晒啲钱啊，咁样啦。嗱，唔系想咧。叫做讲大家屋企嘅问题，而系咧真系关于听力测试入边咧嘅高级听力学家咧，咁啊指出咯，无视另一半说话咧，唔系单单系懒惰啊，唔想听啊，唔想听完之后执行啊，咁样啊吓，更加有可能咧系听力出现问题嘅先兆，系佢真系听唔到、啊，有听力问题、啊。 如果我听唔到咧？我话衰嘅，因为我做节目嘅时候，其实个 headphone 我扭得好大声， 啊、 我成日都好担心我自己听力系咪差， 系啊， 所以咧 系职业性失聪系嘛？ 我自己就暂时嚟讲，其实啲听力咧都系 OK 嘅，咁但系有阵时候我真系发觉听唔到，譬如听唔到仔仔讲咩啊，我真系会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听唔到，你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 系， 不妨问啦、啊，即系你真系听唔到嘅。唔好谂住胡混过关， 胡混过关，即系你问多一次，正正经经问，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或者人傻你咧， 系啊， 你听唔到咪蚀本。 系啦、啊， 哦， 我都真系觉得嘅，我宁愿咧，听到屋企人咧直接嘅指令，当然未必带住情绪啦，即系好简单，譬如你话晾咗啲衫佢啊，咁样，即系唔使讲唔该噶啦，咁咪晾咯，系咪先？就算呢刻唔晾咧，我都会晾嘅，我。嘅執行力咧，都喺一個鐘內會發揮得到。 衫啊，真係要快啲晾喎，如果唔係喺入邊又會第二種嘅化學反應， 又係好鬼麻煩。即係當係有一件咁嘅事先啦。即係頭先嗰啲都係舉例或者比喻嚟嘅。咁不過咧，有陣時咧，呢個聽力學家或者聽力測試中心咧，佢都有講，伴侶之間咧越多咧嗰啲喃喃自語嘅傾向咧，其實咧就會令到咧對方咧越難受啊。即係講緊嗰樣嘢就係、是。碎嘴噏啊，即系譬如我同小白系两公婆咁先算啦，咁啊小白就好中意食完啲嘢唔执嘅，又系打譬如啦咁，唉次次都系， 次次都系 咁都唔执，跟住小白就问啦，咩啊你讲咩啊？ 系啊， 冇嘢。 你又够系啦，成日叫我吓晾衫嗰啲嘢，你自己又唔搞，成日都系点我做嘢。 即系嗰一个咧，就更加 变成嗌交 嘅。系啦，破坏关系。所以咧，有话咧好好说。嗱、呢个系内地嘅说话吓。咁啊，有嘢咧就好好讲。点为之好好讲咧？ 广东话都有啊，有嘢就讲。 系啦， 下一句唔系。 有嘢就讲，系恶嘅。有话好好说。就系、是、咧文艺啲嘅，有嘢慢慢讲，或者有嘢好好去讲。咁即系点为止好好去讲咧？就唔系喃喃自语啦，就唔系嗰一种，叫佢执嘢。咁呢家咪好好去讲啦。咁就直接咁样同小白，你食完啲嘢咧，你好执咗佢啦。咁样即系咁会舒服啲啦。 讲极都唔听咁点？其实大部分都系讲极都唔听嘛。 讲极都唔听就。都谂唔到办法。呢个系去到两性关系啦，就超越咗咧。选择性聆听，因为人哋始终系一个听力研究嘅测试中心，佢唔系一个两性关系嘅调解中心，所以咧，如果你有呢方面嘅烦恼咧，我呢一刻未必帮到你。不过就系话俾你听咯，即系啲男人有阵时咧，即系听唔到嘢咧。就係、是、正常嘅，因為佢哋會選擇性聆聽啦，當耳邊風啦。咁唔係幫啲男人開脱，或者揾個藉口出嚟話：喂，今日咧聽到晨光啊、小白同埋阿 O 咧喺度講呢個選擇性聆聽，你冇聽嘅咩？即係話，哇，我哋聽唔到係正常噶咁樣。咁啊，唔係講緊呢樣嘢，係反而咧進取啲嘅、 嗯， 就係你做男人咧，你都知道自己係懵盛盛噶啦，或者選擇性聆聽噶啦，咁你就嘗試禮貌啲。谦卑啲，问一问身边嗰啲啊另一半，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咧？即系唔系好听到头先个，麻烦你讲多次，嗱麻烦你好啊， 麻烦你呢三个字咧，系我人生好重要嘅三个字。 但系咧，即系 稍为你讲咗麻烦你咧， 你明唔明 啊？系会舒服好多嘅，所有嘢都。 当一对夫妇啊，无啦啦喺度同我讲麻烦你呢三个字，哦、我心谂喂。咩事啊？ 都唔系嘅， 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 有啲 即系平时可能两公婆嗰、那个 都系粗细粗气系咪？你想 都系阿威喂嘅， 系 咪阿威咁样？你无端端嚟一句麻烦你，个心仔真系寒一寒啊！ 不过咧，我又真系识一啲夫妇咧，系都几相敬如宾，真系大家都会好互相好礼貌咁样去用言语去。言語去取悦對方，即係譬如真係會講老公話喂麻煩你幫我接阿仔放學咁，即我都聽過呢一個説話喎。咁其實如果咁嘅相處模式咧、就第一冇咁粗鄙啦，咁你可能覺得廣東人就冇咁直接啦。喂，我哋梗係 friend 嗰啲，越 friend 嗰啲越叫喂小白斟杯水啊，幫我唔該你啊咁，即越 friend 係咁噶嘛。咁、但係。好似有啲调解中心或者有啲两性研究嘅关系啦，话大情侣之间咧多一点礼貌咧， 其实系好嘅， 真心系好，因为嗰种系一种相濡以沫啊嘛，咁就真系但系当然讲系容易讲啊、做啊系咪？你都见到成台都系嘢啦。你可以唔带住情绪去叫你老公执台咩？ 如果成台都系嘢唔执嘅。笑笑口同阿老公讲，老公就麻烦你执咗佢啊，咁样都有种心寒嘅感觉。 系啊，唔系，即系咧呢个咧，我又欣赏咧嗰啲美式幽默嘅，即系美家嗰只美式幽默系点咧？即系你成台都系嘢啦，你讲哇咁多嘢可以开档卖嘢噶咯，成张台攞出去， 呢啲咪就 出出街卖嘢， 你就叫做美式幽默啫。香港人叫有骨噶啦。 唔系，即系如果你 明系有骨嘅， 如果你真系讲得比较好笑啲，有阵时有啲男人系做到呢个效果，或者有啲女人系做到呢个效果，即系做到嗰种美式幽默。哇，老公，你啲波衫越买越多，点啊？迟啲你唔使做保险啊？喂，开波衫铺有得做、啊，喂，我帮你喺网购嗰度搞，即系你有阵时做。即会可能包装或者 present 得幽默啲咧，其实老公知道，即系你叫我唔好买咁多波衫嘅， 语气同眼神好紧要， 语气好紧要。但系你头先咁样听咗，系觉得系系啦，得啦，收到，即系嗰一下啊嘛，即系所以话嗰种幽默感，我成日都觉得幽默感系可以拯救世界嘅，但系大家咧将个幽默感嗰盒咧摆得太厚，有阵时咧两公婆之间咧都唔识笑啊，唔识搵啲其实咧大家笑咗佢咧冇咁嬲啊，你下下都话妈妈叫你唔好买咁多波衫噶啦，跟住咧个老公第一句会讲咩？就系话你够买好多手袋啦，即系其实大家。冤冤相报，但如果个老婆叫同我老公讲，嚟啦，你咁多波衫真系可以开波衫铺啊！阿老婆，你何尝又唔系可以开间二手嘅？ 试下咁啦， 二手嘅明咩手袋店咁样？咁嗱，大家咁样拳来脚往咧，好似仿佛咧，个感觉好瘦啲，大家都会系咪先？ 有个防守型嘅方法提供俾大家嘅。即系嗱，而家我哋戴 headphone 做节目啦。其实而家啲人周街咧都系戴住 headphone 噶啦。你坐车又系戴住 headphone， 可能你跑步、踩单车，做乜都系戴住 headphone 噶啦。咁你不如索性话俾另外嗰半听， 系 我系戴 headphone 戴得多，我系只耳仔有啲唔好，然后自己选择性失聪，即系佢有阵时饿你嘅。咪当听唔到咯， 咁但系你听唔到冇用啊！你最后都要執行翻嗰件事啊嘛。 听唔到我咪唔做咯， 咁唔得啊！ 你咪等对方嚟再同你讲，再好声好气同佢讲，喂，我头先真系同你讲啊，叫你執咗佢，你咪好声好气同佢讲，哎呀唔好意思，因为我耳仔真系听得唔到，好彩你再同我讲咁，大家容易落台。 希望呢啲方法都帮到大家啦，系啊。不过都系话说回来，呢、這个研究咧。我找了一个逃生门的 是 英国的研究报告来的香港未必是这样的 啱用的 是吧如果香港怎么啱用呢在香港找一个听力研究中心做回同一样的事check 一下香港人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更夸张点止388次啊 OK 好，今日早上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啊，嚟自 Brasta 嘅《如何下起》啊。 输入某个程序，程 谁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巴比勒顿爸爸，哈希何希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哈希何希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大点。 相对湿度60%啊吓 ，Rasta 一首嘅作品，哈希何喜？留意埋啦，红色火灾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可以啊先讲下啦，系啊，咁啊曼联啦吓，咁啊都有场波可以打嘅，咁啊欧霸杯啦，咁啊睇到曼联方面咧，都虽然唔系啊出晒主要嘅正选啦，就对啦呢一队啊叫帕迪逊啦，咁啊今季咧发挥咧一直咧都唔系太稳定嘅曼联咧，上场英超啊面对班尼茅夫咧，前线已经摆出咧拉舒福特啦，同埋咧安东尼啊马迪尔咧一队咧最强嘅攻击组合啊吓，但系咧都无法攻陷对手啊，仲因为咧后防疏忽咧，结果咧0-1啊痛失三分啦，咁啊令队苏斯克查咧亦都好似冇乜计仔喎，咁啊其实曼联咧喺欧霸嘅对手咧就相对较弱嘅，咁啊后防嘅压力咧就冇咁大啦，咁啊今次咧就对呢、這个帕迪逊咧都有机会偷鸡可以赢翻场嘅，不过啊再咁落去咧，曼联喺英超嘅地位咧都真系唔多掂啦， 即系咁样落去咧，话俾你听啊，曼联啊红魔嗰啲嘅球迷都担心，如果你话连欧霸杯呢一场对住啲比较上实力平平嘅球队， 系啊， 点知都输埋，唔出尽全力。 獅子捉兔仔都用全力啦。 係啊， 咁樣都甩碌嘅話咧，咁啊真係蘇斯克查都越嚟越唔穩陣啊。 係啊，咁啊蘇斯克查都呢個 B B 念殺手啊，娃娃念殺手啦。我哋當年咧由佢踢曼聯到依家咧執掌曼聯嘅大軍啦，咁都希望曼聯有好嘅成績嘅，咁啊希望踢得翻好啲啦，唔知系咪签啲球员翻嚟啊，又可以帮到手啦。嗱，呢个都系紧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啊，转个角度咧，睇埋咧 NBA 方面啊吓，咁啊 NBA 方面咧，近排大家都睇焦点所在咧，就要睇呢个湖人队啦，因为咧嗰三位球员嘅连线啦，詹士啦，仲有咧一眉啊，仲有咧呢一位啊，就系咧哇后活啊，哇九休复出。即系后活，大家都好少提佢嘅名啦。即系喺一线嘅 NBA 球员方面，但系今次咧就痛定思痛啊，修身之后咧，哇大大只只，而且咧打紧嘅打法咧，仲比以前更加灵活咁、样，都系紧要嘅。咁当然啦，今年咧比较惊喜啦，我自己觉得金块队咧都系打得几好下嘅。咁今个早上咧都有啲焦点嘅赛事嘅，咁依家进行之中啦，大家又可以睇啦。咁啊，听日咧9点钟又有波睇嘅，咁啊早上九点啊，黄蜂就对 Celtics 啦，塞尔特人啦，听日啊嘅9点半咧就系、雷霆啊，就对马刺队啦，咁啊10点钟咧太阳对热火啊吓，咁啊听日嘅11点半咧就系、快艇对呢个拓荒者嘅，咁啊快艇都系都有明星球员啦，咁啊今年 NBA 咧再平均一啲，虽然咧有两三队咧系比较强劲嘅，同埋抱团嘅，咁但系咧有好多劲人咧落班嘅 NBA 球队咧又未必咧打得出好成绩，暂时咧都系睇到咧。好多都是平实啲啊，以团体篮球为主嘅球队咧，就得到嘅胜仗咧系比较多吓。 LeBron James打得好唔好咧？其实而家即系帮湖人队， 要褪翻落嚟啊，因为有戴维斯喺度啊。Anthony Davis 啊，即系 Anthony 戴维斯咧，即系呢一位球员咧，其实真系攞到好多入球嘅板斧啊吓，咁所以就大家互谅互让咯、大家往位打波咯， 系啦，咁啊近排成绩可能差啲，会唔会勇士啊？ 系啊，因为阿 Curry 啊整亲只手啦，我有朋友飞咗过去睇佢打波啦，睇嗰场就系阿 Curry 咬亲只手嗰场， 系咩？ 系啊，咁啊，即系希望啊，即系勇士队咧就可以打翻好少少。不过都系时候咧睇一睇啊，佢哋啊球队嘅板凳深度啦。因为有阵时你正选球员咧受伤就要用后备兵员啦。咁、但系你后备兵员唔够强嘅话咧，咁就冇计啦。即系你连第二梯队咧都叫做唔够强劲咧，真系人哋啲弱队咧都可以狂炒你咯。 情形咪好似曼联咁样咯。嗱，曼联如果第二梯队都系做得好好嘅，咁啊欧霸杯就唔使俾人哋话就系出啲弱啲嘅球员啦。 系啊， 都有啲好啲嘅球员嘅时候，咁啊先至可以同时兼顾到嘅联赛啊，或者系欧洲嘅赛事。你睇以前费格逊年代， 系 板凳，即系个板凳嘅深度， 系 会唔会唔够 啊？系啊， 几时见过佢唔够啊？ 有好多劲人啊，不过系依家曼联嗰啲就多啲年轻球员啦，咁希望啲年轻球员都喺呢个欧霸杯嘅赛事嗰度有多啲嘅发挥啦，打起一啲小仗啦，咁呢个都系紧要嘅。 系嗱，除咗曼联之外咧，咁啊见到啦，喺德甲嘅拜仁方面啊，咁啊成绩咧都系即系普通啦，系咪先？咁但系有传咧，佢哋揾阿云加咧去到出山，咁 系，但系个个都话叫云加去教波，其实咧。叫雲家教波是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雲家仲想不想教波先？ A 雲家想不想教波啦 ？B 啦、其实咧啲球迷想不想雲家去嗰一队嗰个教波啦 ？C 就是雲家教嗰队波咧，嗰队波是不是真的打得好、你打到即系临尾阿仙奴，即系临尾嗰几年雲家带嘅阿仙奴咁样，又有咩？有咩位啊？我自己 年年攞第四咯，嗰阵 我自己阿仙奴嘅粉丝，我就真系唔希望下一队球队阿云家去教波。佢有阵时喺旁边讲几句啊，评论下、我觉得 OK， 系咪先？ 咁如果你唔中意嗰队球队嘅，咪叫云家去教佢咯。 冇乜球队，我冇乜球队太争嘅，其实即系同埋依家啲球员咧，其实成日转嚟转去。譬如你讲紧嗰阵时阿仙奴啊，踢到最当打阿历士山齐士，咁你之后去咗曼联，咁、你都冇仇报啦。咁、当然你梗系 云贝斯都系啦。 系你觉得喂，佢去到曼联都好似踢得唔好啊，依家又去咗边队咁样。咁但系我哋唔系想睇人哋 衰或者睇人哋慘噶嘛，即係想睇哇足球上錄音場哇英雄地，大家互相較勁啊，踢場好波就係、是、球迷咧最大嘅一個福氣咯。我自己係咁樣睇嘅， 都 係 啊，好啦，咁另外乒乓球方面咧都要望一望啦，一連五日啊，2019啊乒乓團體世界盃又企2020年東京奧運測試賽咧，咁啊尋日嘅時間就展開啦。香港女子隊啊一日咧就兩場啊，咁啊率先咧就喺中午啦，咁啊3-0咧就輕取巴西，夜晚咧就再鬥埋呢個勁旅嘅韓國，咁啊力戰之下咧咁啊。亦都係隱恨嘅，不過唔緊要，咁啊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叫做測試賽啦，咁亦都可以俾好多嘅選手咧同時間嚟了解咗咧就係而家嗰個嘅世界乒乓球嘅水平，令到咧即係喺出年嘅真真正正嘅奧運嘅時候咧之前啊，仲有多啲嘅時間咧可以作出呢啲嘅調整啊，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嚇。好啦，先聽聽8:00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火单位相隔20多层的高层住户说，因为听到有人叫救命，打开窗之后发现有浓烟入屋，随即闩窗并逃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3点，跌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28美元，卖出149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4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是星河名居。另外反方向去荃湾都是车多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申理程招聘会， 我知11月13日至15日在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举行嘛，有超过70个机构职场招聘，好多空缺的。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有问题就打2153-3985问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网上银行可以方便用户从任何地方管理财务同交易， 但是若果用户没有采取足够的保安措施，就有可能落入不法之徒所设的陷阱。例如网上银行的认证资料，包括用户名称和密码，有机会因为仿冒诈骗攻击、间谍软件或者其他网络攻击而落入网络犯罪分子手中。想好好保护自己，就要保留每次网上转账、缴付账单以及其他财务交易的收据，亦都应该定期检查你的银行账户和结算单。如果发现有任何不寻常的交易，就应该立刻通知银行尽快处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二台嘅听众，八点十分啊，早晨 ，Heidi 朱海婷，早晨小白， 早晨，早晨小白，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咧阿彭爷依然系抱恙啦，咁啊，希望阿彭仔咧就早日康复啊，翻嚟我哋晨光嘅团队，可能都因为系转天气系咪 啊？系啊，听讲佢都系由少少鼻敏感开始，跟住咧就整做到个鼻唔舒服啊，有啲鼻水倒流等等咧，引致其他啲问题咯，快啲好翻啊！ 系咁啊，今日咧阿彭爷就有损失啦。咩损失呢？就係、是、Heidi 今日呢整咗啲 handmade 嘅蛋糕喎、 啊。 哇，咁俾我哋品尝一下你嘅手势、啊。 再整俾佢食啦。 係啊，呢、這个蛋糕系咩蛋糕嚟㗎？ 係班蘭味嘅蛋糕仔。 哇，真係要转个头试一试啊。咁同埋即係 Heidi 落厨啊。啊，必属佳品啦、啊，因为咧 试咗先讲， 系少落住啊嘛，系咪啊？但系都今次都系开心啦，有冇亲子啊？ 唔系，其实我就系主要系整俾阿女女食嘅，咁、哦、所以就话整多啲啦。既然系咁，就身边啲朋友都可以试下咯、 哎啊。 希望你哋唔好介意啲小朋友口味就得啦。 点会啊？我系一个小朋友嚟噶，童心未泯，根本就未大头。咁啊，有阵时都系啊，用个童心咧睇个社会啦，以至睇个社会睇个世界咧、都会开心一啲啊吓。咁啊。希望咧，即系今日咧，星期四嘅早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咧，都过得开开心心啦。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今日星期四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嘅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早晨啊 ，Heidi， 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啊！ 嗱，我哋要检讨下啲数字吓，因为咧之前我哋成日咧倾呢个港股嘅表现咧，你都对一个预期嘅阻力位啊，27,300咧就即系有呢个睇法啦。但系琴日咧，似乎恒指方面又有啲发力，虽然其实咧开头个势就睇唔出嘅，系咪低开47点啊，亦都曾经倒跌100多点啊，但系点知晏昼之后咧就倒升，亦都系升过去咧27,750点咧，呢个系三个月嘅高位，收市咧都收稳喺27,688，咁啊，点睇咧个走势有冇少少系有啲嘅转变啊？吓， 唉，都算系真系，终于都突破咗呢一个27,300啦，都真系讲咗我谂个零两个月， 系、嗯、啊，有啊，有啊， 几长时间啊吓，嗱，即系虽然先讲琴晚即系隔晚美国嘅预托证券咧就都普遍都跌嘅， 系， 咁啊，即系话今日可能港股都略低开，但都是略低开啫，唔系话劲低开，唔使太贪心吓。咁但系点讲都好咧，都真系冲破咗一个好重要嘅阻力。咁喺技术上咧，你话一个唔对称嘅箱底嘅形态啦，250天线啦，下跌裂口啦，即系总之我哋讲即系图表派嗰啲讲法咧，就全部都收复晒啦。咁所以咧，可以用一个更加高嘅台阶嚟形容。即系如果你话之前咧上上落落都系小学生咁样啦，咁而家 OK 啊，初中生啦变咗。 啊，升级咯。咁目标价又会、啊、目标位又会唔会即系稍微向上去睇？ 系啦， 都系企稳咗先啦，吓。 会上调咗嘅，成个区间都上调咗嘅，即系话喺而家呢刻咧，既然都突破咗呢个位置啦，咁即系要睇上去咧。当然啦，第一级嘅阻力就28,000啦，咁但系而家调翻转回翻落嚟咧，之前嘅阻力咧就而家成为咗支持啦，即系27,300就会成为咗新一轮嘅支持位。咁所以27,300到28,000，咁跟住再乐观啲可以去到28,300点。咁当然你话喺目前呢刻，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嘅。点解咧？即系啲经济啊咁差，明明系香港第三季经济已经录得负增长啦，技术性嘅衰退啦。 哇！啲数字系咪震撼咗呢个中环区？系咪佢哋话？ 但个港股咧又咁劲嘅，咁过去都解释过啦。即系第一，香港嗰50只成分股又唔系全部都反映本地经济嘅，好多都系反映紧内地经济。咁而真系反映紧本地经济嘅业务嗰啲股份咧，咁的而且确已经系跑输咗啲，譬如话汇控有好多即系大部分嘅。即係話税前盈利咧，都係嚟自香港，咁佢嘅股價表現就已經比較落後。咁當然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純粹講港股啦、業績指數啦，咁嚟緊都會睇埋其他啲未公布業績啲大藍籌當中，包括譬如話騰訊啦咁嘅表現，咁真係先至會有一個比較再明顯啲嘅即係方向性嘅睇法啦。不過起碼而家呢一刻，就對於即係中美貿易談判嚇，即係大家都釋放呢一個釋出善意啊、橄欖枝啊，咁起碼即係而家都有機會喺未簽署呢個合約，即係所謂嘅協議之前咧，咁大家都即係放翻鬆少少。而家即係據講啦，據悉 又話吞到12月嗬， 係啦，即係有可能會即係有啲嚇關稅又唔收啊咁樣。都幾正面嘅，成件事都突如其來，即係可能呢個全球嗰個貿易氣氛又好咗，包括加拿大政府又宣布，即係又會繼續出口翻啲即係肉製品啊、豬肉啊咁去中國啦，咁亦都會可能令到即係甚至乎啦，因為喺非洲豬瘟嘅疫情下，中國嘅即係特別係豬肉咧個價格升到犀利，咁好似而家又有啲曙光喎，所有嘢都咁啊，所以亦都令到市場氣氛咧係好轉咗啦。 好啊，咁留意翻去，好似 Dicky 成日同我哋讲啦，嗱，我当你突破咗个位，最紧要就睇下可唔可以守稳，跟住先再向上咧望住佢嘅走势 啦。冇错啦。 不过琴日睇翻咧，比较表现突出咧，都有超过1% 嘅股份咧，反而咧即系就系呢一个新世界同埋九仓吓，都系两只咧即系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近期我哋睇翻咧，好似琴日亦都有啲个别嘅股份系新上市咧，都系同一啲内地嘅物业管理啊，或者啲供应链等等有关噶嘛。咁啊，或者系即系另外啦吓，一啲嘅运营套方面的工程啦，咁个别嘅股份或者板块有冇啲咩系可以即系建议近期吓，咁啊配合去睇一睇嘅咧。 好，阿 Heidi 都好贴士啊吓，咁你讲到物管股，其实物管股都系呢段时间投资市场一个几大主轴嚟嘅，即系话大家都好睇好呢一个板块。咁点解咧？因为所谓物管股即系从事物业管理相关行业嘅股份噶啦，咁好多都系一啲大型嘅地产发展商分拆出嚟嘅吓，咁过去有一个别咧做得好好嘅，亦都系同啲大型嘅发展商有关吓，唔帮佢卖广告讲个名啦，不过可能同碧桂园啊嗰啲有关咁样啦。咁好啦，咁个结论系啲咩咧？就系话因为佢哋轻资产，咁而第二咧就系话。 佢哋嘅營業嘅收入嘅增長咧，都好視乎究竟佢哋本身即係關聯母公司或者係關聯公司咧，佢哋有幾多嘅物業發展項目在手啦，同埋有幾多會俾佢哋做啦，仲有會唔會納埋人哋周邊嗰啲咧咁？咁所以即係呢個行業或者呢類型嘅股份咧，的而且確喺內地咧嗰、那個即係增長咧仍然係好快速嘅，咁所以。投資者咧都願意俾相對一個比較高嘅估值，佢哋想買呢個類型嘅股份嘅板塊咯。咁亦都喺近日亦都上市嘅新股裏面咧，亦都有即係呢啲物管股嘅表現，亦都係的而且確以首日嚟講咧都唔算差嘅。咁所以好似譬如啱啱即係上一日當半新股啦嚇，即係民生生活服務咧，咁都即係都係有即係 15% 嘅升幅啦。咁所以我諗短線投資者都會仍然係追捧呢個板塊，不過都要留意，就因為即係物管股香港上市嘅數目都越嚟越多啦，有少少似上市初期嘅內房股，譬如最初。香港開始有啲內房股嘅時間，大家都吹之若鶩，覺得哇正喎、啊！呢、這個板塊增長會好高速嘅喎，因為唔好講多，即係同 GDP 一樣都已經夠啦。咁但係而家選擇多咗咧，大家都要留意，亦都喺日前嚟講咧，就唔係全部都升嘅，即係都係個別發展嘅啦，已經係嚇。 即係喺個板塊當中，亦都揀啲比較表現係優越啲嘅啦。好啦，咁跟住啦，睇下金管局近期咧嘅一啲動作咯嚇，咁都公布咗咧一系列啦，就係話幫我哋促進香港金融科技生態環境嘅一啲嘅舉措啦。包括咗咧，我哋就话中国嘅人民银行啊，数字货币研究所嘅下属机构就会展开一啲咧系区块链嘅合作嘅即系方面啦。咁其实呢一样嘢，我哋话去研究一啲啊跨境嘅即系呢个货币啊等等嘅合作，对我哋有啲乜嘢嘅即系直接受惠，或者边啲板块会可能可以望一望啦？ 好，咁当然啦，喺日前呢个消息出咗嚟，又或者最初都好几日之前咧，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讲到话，即系要大力发展呢一个区块链嘅时候咧，咁啊唔理咁多啦，市场咧就一面倒，即系总之有讲话吓、有讲过， 嗨到嘅都系得啊， 系啦，个做虚拟货币啊、交易平台啊，或者真系做紧嗰啲咯，咁啊跟住就水涨船高啦，咁甚至乎个别一两只市场。佔有率比較大、市值比較大嘅虛擬貨幣，譬如由比特幣啊、以太幣啊嗰啲咧，個價格咧都顯著上升，就係因為即係國家主席一句説話。咁當然啦，喺我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佢係講緊鼓勵緊呢一個即係區塊鏈嘅發展，就唔係話鼓勵緊啲人去炒呢啲虛擬貨幣。咁係兩樣嘢嚟嘅嚇。咁啊，當然亦都冷靜咗落嚟啦。咁但係你話而家譬如話由證監會講到出嚟嘅一個即係未來對於即係呢一個或者金管局啦，即係研究關於區塊鏈方面嘅合作啊，證監會亦都會對於呢啲虛擬貨幣交易平台納入監管範圍。嗱、我先講後者先，講緊證監會嗰個先。其實有啲難度嘅，因為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如果你話講緊佢哋證監會講話要即係作出規範嗰只咧，就叫做即係 STO 啊，咁係講緊咧係即係 security 即係講緊呢一個。有證券化嘅 token，即係其實 STO 嘅意思就係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啦。咁同咧平時我哋所了解，好似例如可能都聽過好多比特幣啊、以太幣啊嗰啲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咧，有一個幾大嘅差異嘅。ICO 嘅貨幣咧，所謂嘅即係網上虛擬貨幣咧，主要咧用作支付之用。咁而背後咧係冇任何資產嘅，即係簡單啲講，其實因為佢係通過即係呢一個所謂區塊鏈嘅裂變咁形成，咁亦都因為挖掘需要成本，譬如電費啊各樣，咁所以喺市場度再加埋有部分係即係所謂嘅供應係有限，因為佢可能一路挖掘咧會越掘越少，去到某一個數就停啦。譬如2200万，好似講緊呢一個Bitcoin 咁，咁所以咧佢就會有個炒賣價值。咁但係而家講緊呢一個 security 嘅 token 咧，係背後要有資產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好簡單講，真係呢啲平台納入監管咧，你話我係純粹提供頭先提及比特幣啊、以太幣嘅交易咧，其實係唔會可以納入得到證監會呢個監管，亦都真心講，我唔相信佢哋會想納入監管咧，因為真係嗰個行業嘅 肯定佢哋成為一個正式嘅投資工具啊嘛，嗬。 係啦，嗱，即係納入到就係啦，但係問題係究竟佢哋呢一啲嘅交易平台會唔會想，又或者會唔會俾證監會喺香港即係納入即係規管咧？咁因為第一全部都係境外嘅，第二佢哋特別主要所謂俾平台嘅投資者、投機者買賣嘅呢啲所謂嘅虛擬貨幣咧， 其實就唔屬於證監會講嗰類型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淨係提供，譬如我簡單啲講啦，我淨係賣比特幣啫，個平台。咁其實咧就既唔可以被納入監管，亦都唔會被納入監管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嗱，我唔會話形同虛設，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方向。是好正面的，但是呢在而家呢刻呢嗰、那個成效呢會唔會話好能夠彰顯呢、這個就即係值得即係商榷。 係啊，所以各位投資者呢，即係如果你本身冇係參與開啊，突然間睇到個新聞就啊呢類型嘅貨幣係咪會有一個投資嘅意味啊，或者係有一個投資嘅價值啊，將來咁我諗真係要呢好似 Dicky 我哋成日所講啦，要做好功課先，真係了解咗嘅分別啊，或者當中嘅運作下，作為投資者有啲咩要小心呢，先再去認真咁去考慮下。咁今日多謝曬 Dicky 先，我哋聽日喺同一時段再傾啊。好， 好，拜拜， 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吓。香港貿發局咧喺今日開始一連三日啊，喺灣仔會展嗰度咧舉行第十二屆香港國際美酒展。今朝早咧亦都好高興可以請到貿發局嘅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今屆展會嘅特色嘅噃。早晨 ，Baron。 誒，早晨啊！咁就一如以往啦，其實香港貿易發展局嘅呢個香港國際美酒展咧，都十分之重視產品嘅國際性啦，同埋多元化嘅。咁今年嘅展覽咧就會雲集咧。嚟自超過20個國家同埋地區咧，咁啊超過1000間嘅參展商嘅，咁當中咧有包括咧嚟自呢個拉脫維亞啦、立陶宛同埋烏克蘭嘅新嘅參展商嘅。咁而世界各地嘅一啲葡萄酒嘅產區啦、商會或者政府嘅組織咧，都會係組織佢哋嘅即係展館咧嚟美酒展推廣嘅。咁有20個展館咁多嘅。咁除咗咧就大家熟悉嘅法國啊、意大利啊、西班牙同埋美國之外咧，咁亦都咧有呢個捷克啦、德國、葡萄牙、加拿大、希臘、中國內地嘅四川、日本嘅祈浮縣同埋今年新加入嘅鳥取縣呢，亦都有帶嚟佢哋嘅展館嘅。 啊，咁唔知今年嘅美酒展呢有啲咩新嘅焦點展區呢？ 係，咁其實呢美酒展除咗係重點推廣呢個葡萄酒之外呢，其實都設有呢個威士忌及烈酒專區啦、啤酒嘅展區啦等等嘅。咁而今年呢亦都新增咗一個手工啤酒館喎。咁呢就參觀人士呢其實可以喺嗰度呢就品嚐一下呢，即係手工啤酒同埋傳統啤酒有啲咩唔同嘅。另外呢亦都有再遇歸來嘅法國香檳釀造者協會嘅香檳大道啦，咁同其他係協助酒業全面發展嘅一啲配套嘅展區嘅。咁好似有酒類教育及培訓啦、酒類配件、器具及服務啦，同埋葡萄酒投資產品等等嘅。咁而今年呢我哋都會繼續呢係將各類嘅配酒嘅食品啦，咁包括一啲嘅炭烤嘅食品啦、小食啊等等呢，係集中喺呢個美酒之友嘅專區呢係展示同埋推廣嘅。咁而由於去年嘅反應熱烈啦，咁今年呢我哋再次喺呢個 Vinitaly 意大利展館呢係設立呢個橄欖油專區添嘅。咁入場人士呢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呢係品嚐到各種呢橄欖油，同埋增加對佢哋嘅認識嘅。 哇，有成過千個嘅酒商呢係雲集，一定有唔少嘅珍貴佳釀啦。不如阿 Baron 你都同我哋介紹一啲啊。 好啊，咁可以介紹幾款嘅。咁好似呢今年有參展商呢係會帶嚟呢個美式嘅淡啤酒喎。咁呢款淡啤酒呢嗰、那個酒花係好香濃嘅，咁具中等嘅酒體，咁入口呢係帶有一啲新鮮嘅金骨同埋熱帶嘅香氣嘅。咁而另外呢亦都頭先提過呢會有手工啤酒啦。咁今次亦都有香港公司呢帶嚟自香港嘅啤酒，咁呢就係由呢個香港首位獲得美國啤酒評審認證協會認可級別嘅呢個國際啤酒評審師呢就方啟聰去監製嘅。咁用咗6種嘅麥芽啦，同埋3種嘅啤酒花去釀製，咁帶有麥芽、咖啡同埋拖肥糖嘅香味同埋甜味㗎喎。咁另外亦都有咧展商咧係會帶嚟嚟自法國嘅香檳啦。咁今年咧就係仲特別咧係會同一個歐洲嘅名車品牌咧係合作推出呢個限定禮盒嘅喎。咁呢款香檳係採用傳統嘅收割同埋呢個緩慢壓榨嘅工藝去生產嘅。咁喺嗰個酒槽裏面咧陳釀咗24個月，同埋係唔用乳酸發酵嘅。咁徐渣咧就即刻咧就喺2019年嘅春季完成嘅。 我又知道咧大會咧就安排咗大約有成60場嘅活動嘅。 嘅。Byron 亦都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其中一啲嘅精选活动呢？ 好啊，咁喺展览第一日咧会举行呢个酒类行业会议，咁啊请嚟呢个葡萄酒大师啊 Debra Mybert 女士咧，就同呢个业界代表咧就去剖析千禧消费者嘅最新嘅动向啦，同埋对呢个葡萄酒业嘅影响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国泰航空香港国际美酒品评大赛嘅，咁呢个系业界嘅年度盛事嚟嘅。咁喺第11届咧嘅颁奖典礼咧，将会喺第一晚嘅招待酒会嗰度举行，全部嘅结果咧都会喺嗰度揭晓啦。咁而部分嘅得奖酒咧，亦都会喺展览厅三 C 嗰度嗰个 Wine Gallery 咧系展出嘅。 啊，美酒展咧，除咗可以推广酒业嘅贸易啦，亦都好鼓励咧酒类教育同埋培训发展噶噃。嗱，今年咧，我哋系咪都会有一啲升级嘅葡萄酒专家喺展会期间咧，同我哋分享酒类知识咧？ 系啊，咁今年我哋继续会同呢个理工大学嘅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咧，系共同举办亚洲葡萄酒学院嘅。咁咧就由葡萄酒大师啊李志贤女士啦，同埋全球首位华人嘅侍酒大师啊吕洋先生咧就嚟授课嘅，集中咧就品评赤霞珠啦，以及各地相似嘅葡萄品种嘅。咁业界人士咧可以留意翻咧呢个课程嘅时间。咁而公众人士咧系可以喺咧11月9号，即系咧星期六嘅呢个公众日咧系报名参加嘅。咁而学员咧喺完成个课程之后咧，系可以获得咧由理工大学同埋贸发局共同颁发嘅参与证书噶。 我知道咧美酒展啊，同样系欢迎公众参与啊吓。咁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享一下公众日嘅资讯呢？ 好啊，咁其实咧喺今个星期六咧，即系美酒展嘅最后一日咧，就系公众日嚟嘅。咁咧就18岁或者以上嘅公众人士咧，就可以以呢个特价港币99蚊咧嘅团购价咧啊购票入场嘅。咁并且可以获得呢个名贵嘅一只酒杯嘅。 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唔该晒斯芬啦，同埋 Baron 啦，同我哋咧讲咗咧香港美酒展啊吓，咁啊喺会展嗰度举行啦，咁啊今日咧都俾业内人士去参观嘅，而且入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课程啦，咁啊嗰啲课程咧都可能啊，譬如讲意大利酒咧，喺意大利咧就揾咗几个庄主咧嚟分享一下佢哋酿酒嘅心得啊，咁譬如咧法国酒啊揾嚟咧法国嘅庄主咁样讲下啊，学下嘢。增长下啲红酒知识都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围丰盛苑发生火警，一名女子死亡，另外两人受伤，几百人疏散。事发在清晨4点几，富盛阁九楼一个单位首先起火，有住在起火单位斜对面的住户说，他被起火单位的住户大叫救命而被惊醒，当时火势十分猛烈，现场浓烟密布，部分的住户未能够离开，他亦都有尝试用消防喉救火，但是不成功，于是带同亲人离开，逃生的时候有戴上防毒面罩，亦都有同起火单位相隔20几层的高层住户说，因为听到有人叫救命，打开窗之后发现有浓烟入屋，随即闩窗并逃生。中联办副主任仇雄回应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遇袭事件，他说反映香港的暴力正从打砸抢烧走向毫无底线的杀人害命，批评少数暴徒和背后的黑手正是试图将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他又严厉谴责针对在港中资企业和建制派议员办事处等的暴力行为。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他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同埋冇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智利民众抗议地铁加价引发的示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检察官话正系调查800多宗有关警方使用过分武力同埋强奸示威者的指控，并会寻求法院授权拘留涉嫌虐待示威者的14名警员。总统皮涅拉承诺会以应对暴徒同样的力度起诉滥权的警察和士兵，强调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完全尊重人权。他早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已经要求武装部队遵守国际使用武力的规定。

而害怕。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因为孤独而哀愁。 同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你又有几认识情绪呢？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今集透过专家讲座深入了解什么是情绪。星期六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8:39嘅时间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呢半小时咧，咁啊会有白权浩啦，同埋朱海婷 Heidi 咧，同大家睇睇今天早上嘅头版报道噶。咁啊，再睇睇咧就系成报方面嘅头版先啊。咁啊，讲到咧就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啊，寻日咧就会见特首林郑月娥嘅时间咧，寻日就话到啦，止暴制乱系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嘅共同责任。民主派會議召集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就直言，韓正的講法令人擔心，強調香港一直奉行三權分立的立法、司法機關亦都是不是行政的一部分，強調立法機關應該就是監察政府，作為市民更加可以向司法機關挑戰政府不合理的決定。他說到如果中央仍然尊重一國兩制，希望韓正就慎言地說的。韩正再一次将香港的问题归咎于民生。他指出，中央政府始终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坚定支持特区政府采取更积极更有效的措施，解决好香港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年轻人的住房、就业等等的问题，令到香港的发展更加好，以及更加能够惠及广大市民。不過報道就未有提及到就部分的內容，例如就是參與會見的，還包括就是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王志文等等。林鄭月娥之後在北京表示，與韓正會面期間沒有討論四中全會提及的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問題，並且說到目前社會紛亂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帶來更加大的挑戰。以上就是來自成報的頭版報導。 跟著東方日報方面的新聞就說到何君堯遇刺區選是添陰霾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天早上在屯門擺街站的時候就遭到一名假扮支持者的男子以利刀刺傷左胸，何是即時同他的助理合力制服是凶徒的，并且报警求助。他和两名的助理连同凶徒合共四人就是受伤送院的，而凶徒则涉嫌是伤人被捕。而何君堯是遇袭之后就发声明，称昨日早上就是香港区议会直选黑色的一日，政府及建制派的议员齐齐是发声是谴责事件的。说回昨日，何君堯就联同数名的助理在早上8:00在轻铁屯门码头站对出就摆放咧系街站嘅。据网上嘅片段显示，期间一名咧戴住鸭嘴帽同埋孭住斜孭袋嘅男子，手持一束鲜花系上前向何君堯就讲：，大家都见到你嘅努力。但系当何接过咗花束之后，男子咧就直持要攞手机合照，伸手入袋攞出咗一把咧系利刀刺向何嘅。咁佢遇袭之后咧就褪后咗两步，之后合力咧就系同助理咧系将呢一个凶徒咧按地制服。当时凶徒仍然不断咁挣扎，并且高叫何君堯721元朗啊！袭击事件系你嘅所为啊！ 咁警方咧系接报赶至啦，以咧涉嫌伤人拘捕姓董嘅疑凶噶，佢系30岁，咁咧就系据称自己系诗人，诗人即系写诗嗰个诗人啊， 诗人 poet， 咁就家住系葵芳噶，咁佢冇情绪病或者刑事记录，初步相信系独自犯案。好啦，咁何君尧咧后屘喺医院咧就拍片报平安，指伤口位置咧系邻近心脏，阔大约1.5厘米，深系1厘米。又发声明讲到啦，最近建制派已经被黑色嘅势力嘅威胁系所笼罩。咁至于对于今次呢件事件政府发言人咧亦都系强烈谴责咧袭击行为，强调啊绝不能够容忍暴力行为，警方咧就会严正执法噶。咁至于建制派议员亦都讲到啦，对于咧呢个喺选举活动时候遇袭嘅事件表示心痛，强调不能接受凶徒嘅暴力行为，并且予以最严厉嘅谴责，同时系要求政府同埋选管会咧保证啊区议会选举能够公平公正地举行。另外啦，官媒亦都发文直斥公然行刺候选人嘅行为十分恶劣，乱港分子破坏呢个选举秩序，搞乱香港嘅企图咧，实在系明显噶。 唔该晒 Heidi， 咁啊，再睇翻咧就《星岛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激进科大生私了内地生噶，科技大学学生啊周子岳目。日前咧就喺将军澳堕楼命危，咁啊科大校长史维连续3日去到医院探望之后，突然决定寻日举行校长论坛，咁啊系8月以嚟第4度同学生公开对话。论坛有内地以及咧就本地生啊，因为政见不合爆发肢体冲突，咁啊有内地生离场嘅时间咧就将本地生撞倒喺地下，之后有学生大叫私了，并且以雨伞阵咧就系遮挡挥拳噶。涉事內地生被打至額頭流血，事件總共造成4名嘅學生受傷。今日校長表示遺憾，強調學生表達意見嘅時間不可以傷害別人。昨日下午舉行的校長論壇，超過1000名的師生出席。校長史維在5點正的時間和其他的高層現身，全場學生鼓噪，高叫就是光復香港的口號等等。同時另一批的內地生高舉支持校長、和諧校園等等的字句，一度同在場叫口號的本地學生就發生口角。在场学生其后要求播放就日前将军澳冲突片段，不少内地生就怀疑不满拉队离场，期间一名身穿白色上衣迷彩短裤的内地生离开的时间突然走到举起示威标语的学生之前就指骂，未几推开一名戴口罩的学生，今日其他学生见状随即就起哄，该名的内地生遭到大批本地生包围，更加就正如刚才所说的人大叫就是私了，话到开遮不要让他走等等的。咁啊，跟住咧，史维喺会后之后亦都话到啊，校方咧就喺论坛入边已经一再强调，同学于表达个人意见时，应该采取互相尊重嘅态度，不可伤害其他人咁讲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啦，咁啊，补充翻咧，头先讲到何君尧嘅事件咧，佢喺今届嘅区议会选举当中咧，就系竞逐连任啊，屯门咧落取区议员噶。咁啊，同区参与嘅咧，亦都仲有啊民主党嘅卢俊宇啦，同埋系报称无党派嘅就系蒋正文噶。好啦，咁跟住睇翻信报方面嘅头条啊，就讲到咧港人啊大湾区买楼享呢个居民嘅待遇。我睇翻啦，粤港澳大湾区咧建设领导小组琴日就喺北京举行啊第3次嘅全体会议，会后公布16项啊就系普及惠民啦，同埋便利香港专业界别喺大湾区发展嘅政策措施，原则咧就系让民众睇得见、摸得到同埋享受得到。其中港人啊喺大湾区9个嘅城市买楼咧，系豁免呢个限购嘅条件嘅，包括居住、学习同埋工作年限嘅证明，以及咧就系缴付社保等嘅要求嘅。咁主持会议嘅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就强调啦，推进大湾区建设要在咧政策落实层面系下功夫，即极稳妥推进重大的政策，重点任务就是落地是实施的。好了，讲回措施当中比较具突破性的就是讲到豁免大湾区9个城市对香港居民买楼时候需要符合的特定要求，即是说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同埋证明在本地居住、学习或者工作的年限，使到港人享有和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新措施就可以便利港人在内地学习、就业和退休后在当地生活。根据政府统计处的估算，在2017年中 總共係有大約53名嘅香港永久性居民係通常逗留喺廣東省嘅。另外一方面，內地亦都同意嘅就係探索建立雙向嘅理財通機制，喺風險可控同埋適切保障投資者嘅前提之下，為兩地業界開拓更加廣闊嘅市場同埋業務嘅空間，向兩地嘅居民提供更加多跨境理財產品嘅選擇。由於中國資本帳係未完全係開放啊，內地投資者配置海外資產嘅渠道係有限嘅，理財通咧就將會開放南向個人海外投資，係資本帳開放嘅一大步。嗱，金管局總裁咧余偉文就表示啦，跨境理財通機制將會係大灣區建設嘅另外一政策突破，標誌住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踏上新嘅台階。相信有關嘅機制可以鞏固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輸樓同埋咧係資金啊進出內地嘅中介角色噶。呢個係信報嘅頭條。 唔該曬 Heidi。咁啊，我哋成日都去聽一帶一路啦，係咪？咁啊，美國亦都推一個叫做藍點網絡。咁啊，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啊，明報方面咧，亦都講到話，近年捲入債務陷阱爭議嘅中國一帶一路計劃面臨挑戰嘅對手啦。美國星期一推出咧就係藍點網絡計劃，透過政府機構同同樣鼓吹印太戰略的盟友澳洲和日本合作，宣揚建立認證計劃，為大型的基建項目建立國際標準，推動市場主導、透明和財政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金融時報就形容啊，華府此舉咧就旨在啊把握亞洲多國對中方一帶一路風險嘅成本嘅不滿升温。今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亦都表明啊，美國會加強投資喺亞洲噶。在啱啱結束的東盟峰會期間，美國推動就召開了平衡會議印太商業論壇，期間美國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星期一亦都宣布將會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同埋澳洲的外交部合作發展藍點網絡計劃。咁啊，中國2013年起啊，咁啊提出"一帶一路"喺亞洲、歐洲、非洲同埋拉丁美洲嘅126個國家推動基建項目。咁但係因為對部分當時國家咧就係帶來財政嘅負擔問題啊，例如咧就喺斯里蘭卡等地惹來咧就係債務陷阱指控。美國喺2017年底宣布推動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戰略咧，就係結盟埋呢一個嘅日本同埋澳洲，仲有印度等等啊，有類似印太構想嘅國家被認為咧就係對中方一帶一路嘅回應噶。金融時報指出啊，藍點網絡嘅發起者話到啊，佢哋主要咧係作為私人融資嘅推動者，項目本身沒有借貸功能，咁啊故此啊對現時一帶一路為部分國家帶來啊債務如何助益咧，就係並不清楚咁講噶。以上嚟自明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係香港經濟日報方面嘅國際動態，就講到美大選前哨，民主黨贏肯塔基州長噶。美國四個州份咧前日就舉行州長或者係州議會嘅選舉，不但指就係2020年大選嘅前哨戰，更加被視為對總統特朗普嘅施政表現嘅評分。民主黨宣布啦，贏得肯塔基州州長之位，但係競選連任嘅共和黨籍嘅州長貝文就拒絕認輸。咁喺州議會方面啊，民主黨25年以嚟就係首次嘅掌控啊弗吉尼亞州嘅肯塔基州州長就係選情激烈，民主黨派出啦貝希爾出戰呢一個咧比較係保守嘅州。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已经点算的 99% 的选票当中，贝希尔就是得票率是 49.2%， 高于贝文的 48.8%， 两人差距就是超过5000票。贝希尔已经就宣布胜选的了，形容今次的选举就是对与错，即英文要看是 right vs wrong 的对决，而非右翼对左翼，即不是 right vs left 的选举的。但是贝文就拒绝是承认连任失败，只是说跟对手就是叮当码头。2016年看回这个总统大选当中，特朗普就在肯塔基州的得票率是超过 60%。 特朗普在周一晚上更加去到这个肯塔基州出席贝文的造势大会，批评贝希尔就太自由、太极端和太危险。他又说到一旦贝文输了，将向外界传出非常之不好的讯息，呼吁支持者不可以被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贝文就是被评为全美不受欢迎的州长之一，无法利用特朗普过往在这个州的优势保住他的州长席位。与此同时，今次亦都被视为当地民众对特朗普的公投，似乎他很不想发生的事就发生了。 是啊， 才子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大家好。 早晨 ，Ruby， 咁啊，睇到港股咧啊，几好啊吓，咁企到系一个咧稳阵啲嘅水平啦，咁啊，多只股份咧都连日来咧都有啲升势嘅。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其实见到而家咧，即系中美贸易战就好转翻啦，成个市场嘅气氛咧，其实都系唔错嘅。咁啊，啱啱美國咧就可能即係接近公布業績嘅尾聲啦，咁所以見到佢個升幅咧，而家即係都暫緩咗啦。咁但係你見到香港方面咧，其實都有少少想整固啦，但係都整固唔落去嘅。咁啊，而家咧即係喺250天線咧，即係都企穩喺度啦。咁所以其實短線都有機會咧，即係再挑戰高啲咧，去到28,000啦呢個水平嘅。咁啊，同埋而家你見到唔少嘅，啱啱都提到啦，即係唔少嘅股份咧，其實對於成個大市咧都有支持。咁如果即係憧憬住中美啦，即係首階段協議啦，可以去落實嘅話咧，咁相信其實今年咧，即係都有機會去28,000啦，28,200啦，係翻嗰個黃金比率啦，0.68嗰個位置啦，甚至如果真係可以好啲嘅話咧，可以挑戰到咧30,000嘅。 咁啊，散户股民咧听到呢啲消息咧，当然系开心啦。咁啊，刺激翻啲投资气氛，加上咧亚洲股王腾讯咧下个星期又放榜啦。咁啊，放榜之前咧，腾讯例牌啦，即前咧都会被炒高一转嘅。咁啊 ，Ruby， 关于腾讯啊今次嘅业绩，你点去预测咧？ 其实见到腾讯咧，即系之前已经系一浪低过一浪噶啦。如果你话计股价嚟讲，即系其实由九月中开始咧都受制住50天线嘅。咁但系见到咧佢呢一排啦，呢幾日啦，其實已經突破咗50天線啦，即係去到330蚊啦。咁而家就睇緊喺十月中嗰個高位嘅時候，334.2啦。其實有冇機會咧，即係都可以企翻穩嘅，企翻去樓上嘅。咁如果佢真係挑戰到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咁有機會就騰訊就再上嘅。咁你見到佢呢排個股價都硬淨嘅，即係好似啱啱公布完一啲管制嗰啲未成年少年嗰啲遊戲時間啦。咁其實對於佢股價都冇乜影響。咁但係的而且確啦，即係估計佢今年嘅廣告收入咧都受住全球經濟嘅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佢即係手遊方面做得比較強勁嘅，支付業務做得比較強勁嘅，咁相信對於佢個股價咧都會帶嚟支持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似之前咁高增長咧？即係去翻400蚊啊呢啲嘅位置咧，就可能會比較難啲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證券投資策略副總裁啊，黃麗國 Rub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Ruby， 拜拜。 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啊，8:55啊，华梅姐咧又告假喎，咁啊有 Heidi 姐啊吓顶上啊，冇办法啦，你要上阿姐级啊，喺晨光嗰度系啦，喺晨光嗰度。 华梅姐唔喺嘅时，唔喺度嘅时候，我就扮下嘢啦。佢翻嚟我唔敢啊。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今日有啲乜嘢嘅资讯可以 #hashtag 一下咧？ 都系关于健康嘅，因为今朝带啲蛋糕翻嚟俾你哋试。 系啊，喂，好食喎，小白系咪啊？ 好食 啊，系啊，好食啊 ，Heidi 劲啊，一阵啊，要赞一赞 Heidi 嘅。究竟是怎样制作这个斑斓的小蛋糕呢？ 好啊，不过呢其实真的是 你有去过上烹饪班关于整甜品，或者你自己呢比较去整多些甜品的时候，就发觉呢其实制作的过程呢用料呢都非常之重口味的。 例如 呢就是有好多的鸡蛋啊，咁又加了，有些就加植物油啊，有些呢就是要加牛油啦。其实呢落牛油的比例呢都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呢有时候见到那些整甜品的师傅呢他们身形不是很纤瘦的。 其實佢哋係整嘅咋， 齋整唔食。其實佢唔食嘅， 睇到啲客食咁飽咗咯，自己都唔使食咁多。 尤其是你諗翻啲越好味啊，即係譬如係啲牛角酥啊嗰啲，哇，即係更加落料係好重。所以咧，今日揾咗一個方法，就係咧近期有個日本嘅 YouTuber 咧，佢係研究咗點樣可以整一啲素食嘅牛油，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牛油整嘅過程，你都需要落好多嘅牛奶啊，或者忌廉噶嘛，係原先一般嘅牛油喺就係做嘅過程。咁跟住咧，我相信呢一個 YouTuber 咧都係素食愛好者，所以咧就係話，咦，做到個口感一樣咁滑溜，加埋係用料天然，而且大大嚿咧都可以係健康嘅啊！原來係點樣做咧？就係咧用料啊，就係首先咧用啲腰果啊，即係好快同大家講下啦，用啲腰果同水咧混合就攪碎佢啦。嗱，腰果其中一個嘅成分，跟住當中咧會加入一粒嘅益生菌，咁咧就更加益生菌，大家知道啦，幫助我哋腸胃健康同埋提升免疫力噶嘛。咁至於佢牛奶同忌廉咧，佢就揾咗一樣嘢去代替啦，就係椰子油。 哦，椰子油被譽為哇好健康咁樣，即係去 無論係內服同埋外敷都係咁好。 喺外國咧有一盎一盎咧喺啲超級市場咁樣有得買噶嘛。咁我唔知道有咩用，總之就係、是標榜健康啦、 哎。不如下次就分享一下椰油嘅用法啦。所以咧個材料其實好健康，腰果啦、水啦、益生菌啦，加少少鹽，咦，再加埋呢個都係一個 highlight 嚟嘅，就係、是、蘋果醋、哦，加少少嘅蘋果醋、椰子油同埋咧一個營養嘅酵母等等咧，其實咧就係攪勻咗腰果同水啦，加埋益生菌攪勻，擺喺室温大約要12个钟头、 哦， 再加埋鹽啊、蘋果醋、椰子油同埋營養酵母咧，慢速度再攪勻咧，跟住倒落我哋平時整冰嗰啲直膠嗰度啦，擺入個雪櫃冷藏幾個鐘咧，咁、就有嚿係自家製可以茶啦，同埋大大嚿茶都唔驚，又唔會係太肥嘅。 人造牛油啊， 係啦，素食者都可以食到嘅牛油咯。 係咁啊，呢、這個絕對係素食者嘅佳音啦。有陣時佢哋想煮嘢食啊，或者喂搽個麵包咁樣都有啲叫做啊諗一諗究竟用唔用好咧？咁但係咧，如果可以自制咧，頭先 同埋其實咁樣聽落去就真係唔係太複雜啫喎。 係啊， 不過 材料多啲。 你話如果要攞去焗蛋糕咧，就真係未要去試咗究竟你係素食呢一嚿嘅牛油做出嚟嘅效果，加落去整蛋糕同我哋平時一般用嘅可能係一啲真係普通嘅牛油啊，嗰只效果有冇唔同？ 睇佢香嗰個香度去到邊度？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尤其是同埋你發埋啲粉之後，可能你發出嚟嘅效果啊，嗰個油分啊，又有少少唔同，所以先做咗一個自家製我哋柴麵包先啦。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好，我 Jody 嘅 hashtag 牛油健康啲，食完甜品个人咪仲轻盈啲咯。 小白嘅 hashtag 啊，自家制牛油食完啊，唔使惊皮肤出油啊。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牛油自己整啊，咁啊面包都自己整，咁成个早餐咪所有嘢都自己整。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咁而家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天马苑呢一段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就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博康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隔田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咧龙尾就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啦，因为近住隔田村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路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太子道东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城段都是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是繁忙，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咁啊睇完之后咧就喂，你原来背后咧又有做生意，跟住又读硕士，咁样好劲噶喎，咁样咁啊，喂，交代下你同埋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打个招呼先啦。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叫 Gogo 啊，咁中文名系张伟仪啦。咁啊，最近啊好开心啦，呢、這个金宵大厦有好好嘅收视啦，亦都得到咁多观众嘅一啲关注咁样啦。咁啊，媒体亦都争相去报道下啦。咁其实嗰个都已经几年前嘅作品嚟噶啦，系啊，即系都拍咗几年噶啦。 系神剧啊嘛，金宵大厦系啊。 OK 嘅，估唔到啊。咁、那个造型咧就都几特别嘅，真系几特别。咁啊，亦都系我自己出嘅私伙嘢嚟嘅嗰套衫嘅。 哦，系咩？嗰、那个春泥嗰套衫 系啊， 系 啊，系啊。 系咩？点？其实系点解会用咗自己套衫可以出咗去？ 呢个咪就社交平台嘅威力咯，因为我自己。开 party 玩嘅，咁跟住之后就 po 咗上社交平台啦，咁跟住啊监制就睇到，系、 哦、 啦，咁我本身都入咗呢套剧嘅，咁我又试造型啦，通常我哋有造型嘅衫公司， 即 系 入剧组嘅时候已经知道着咩衫噶啦嘛，之后安排系嘛、嗯， 啊，我哋有试造型嘅，咁监制就安排咗几套衫俾我试，咁试嚟试去，俾佢睇完之后，我都系觉得你吓、啊、自己 post 嗰张相嗰套好啲，咁不如你试嗰套俾我出嚟一試出嚟，佢哋就走呢套啦。 嗯，咁啊，當然著得靚啦，係啊。喂，但我知道咧，原來你有呢、這個叫手錶生意嘅。咁你都知道，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你都知道阿澳都中意啲另類投資啦，即係對於嗰啲投資手錶噶啦。咁啊，點解需要投資手錶咧？我覺得咧，手錶個辨認能力好強。譬如你揸住亂啊嘛，揸住一手騰訊啦，咁你放咗之後咧，都要幾日之後先可以收到錢落去户口。但係咧你攞住隻錶啦，連埋出世紙啦，可能喺旺角放表的话，可能你讲紧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到，咁你又拿到现钱，咁其实都挺好的，即系叫有备无患咁样啦，即系买只手表当储钱，好似一个 slogan 咁样。喂，其实点解一开始涉猎咗呢个名表嘅生意嘅？ 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做生意嘅，其实我好细个已经跌跌碰碰，咩女仔其实都通常都会拣啲饰物啊、化妆品啊，或者系一啲时装铺啊咁样去做开始先。我自己都唔例外嘅。咁本身个背景其实我自己读完大学之后，我就直接入咗 TVB， 我系冇任何嘅呢个商业嘅基础嘅。咁跌跌碰碰亦都俾人呃过啦，亦都碰过多钉啦。咁做艺人做生意嘅话咧，其实我都会考虑到好多因素，除咗扮靓呢个元素之外，我哋最耍家最有说服力之外咧，另外就系比较系奢侈品，系啦，因为你信誉啊， 系 信誉问题。咁你就算你买奢侈品系贵嘅，讲紧都系几万蚊嘅嘢开始，咁你会拣一个我可能我艺人有我嘅艺人嘅优势啦，喺呢一方面，我有个牙齿当金使嗰样嘢啦，咁 即系会信你个人啊，系咪 啊？ 即系觉得你唔会买假嘢咁。 系啊系啊，咁有咩问题你咪过嚟揾我咯，我走唔甩嘅，其实艺人系真系走唔甩嘅，系我去到边你都系揾到我。 依家手表嗰个实体店系喺边度？ 尖沙咀 系尖沙咀。 系啊， 其实咧讲啲 practical 啲嘅嘢啊，尖沙咀啲租贵唔贵？同埋咧依家今时今日咧走入嚟买表嘅人咧系睇嘅多定系买嘅多？嗱，我哋问一下啲行情嘅报告先啦吓。 嗱，尖沙咀我哋系地铺，咁一开始我系楼上铺开始嘅，系啦，咁楼上铺开始咧，咁我哋就以行家嘅买卖为主。咁后屘做下咧，唔系，咁开始觉得我哋计啱条数，其实都系计数嘅啫嘛，做生意。咁计啱条数，不如试下地铺啦。 系 啦，咁当然系行翻一啲人流比较多嘅一啲地区，就尖沙咀。其实嗱，你好似买咩嘢咁，唔怕买贵，最怕买错。租铺都系咁样嘅概念。 O K， 系啦，咁就都系尖沙咀走唔甩。咁点解我会拣呢个行业咧？学你啱先阿欧话斋，你即时变现嘅呢一样嘢，咁我其实计数比较差嘅，即系做艺人计数真系比较差。 系啊，如果唔系都唔会入呢行啦。呢一行啊，等嘅时间多过食饭，我话俾你听。 冇错， 等一个钟头先拍嗰十五分钟，好多时都系咁。 喺呢个数字嘅概念入边咧，艺人系真系非常之差嘅。咁所以咧，我就会拣一样嘢，有咩可以提醒到我？其实奢侈品。佢個本身嘅價值喺度，我做咩生意係我最容易計到數，自己有幾多喺度賺幾多。其實就係我就算 touch wood， 我呢盘生意我和晒，我都有一堆标揸喺手嘛， 系系，都可以变现 系 咪先？ 系 啊，烂船三分钉。 喂，但系咧，讲开名标嘅投资咧，有冇啲系你买咗翻嚟之后咧，嗰只标咧，其实因为嗰品牌咧唔再出啦，反而咧你自己都系一个潜在升值底下嘅一个得益者咧，就唔系做销售咧，因为你本身可能买咗一个火柴头嘅品牌翻嚟先啦，哦，佢唔再出呢个 S 字头嘅系列咯，咁样咁，跟住咧，你嗰只标可能买翻嚟当十万啦，会变咗十二万、十三万咁样，因为市价大家都知道个 range 会个升幅或者个跌幅大概系点噶嘛，系咪真系有呢啲故事噶？ 多的是，我想同你讲呢样嘢咧，就系、是、首先咧，我哋铺头翻嚟嘅标咧，因为我个 partner 咧就非常之有经验啦，同埋佢个眼光非常之独到。咁、我哋收购翻嚟或者采购翻嚟嘅货咧，其实都系秒杀嘅， 系 啦，基本上就冇坐死货，即系俗语讲死货呢样嘢。咁、 咁几好眼光喎，因为咧其实有阵时都会。有啲 buyer 都會買錯嘢，或者有啲投資者啦，直情佢都可能入錯貨嘅喎，係啊。 咁你啱先講嗰個例子咧，就 exactly 就係我哋一啲partnership 或者我哋啲行家啦。咁入邊其中有一類型嘅行家，佢哋叫收藏家，係啦。咁佢哋專買一啲冷門嘢， 係啊， 或者係一啲貴價嘢、限量版嘢，咁佢哋就叫收藏家呢一堆。佢哋就係咁樣去翻十倍，翻幾倍。可能有一隻真係可能坐過世嘅，唔知可能去到佢阿孫嗰代咧，就突然間暴發都唔頂嘅。咁我自己親身經驗咧，就係我點解一開始會咁沉迷呢個標咧，就係、是、其實我玩開手袋先嘅、 玩開添啊！喂，唔好用玩呢個字，玩好似好奢華咁樣投資啦。 OK OK， 咁因為我賺唔到錢啊嘛，呢、這個手袋咁我只可以用玩嚟講啦，係咪？就唔係講緊 show off， 係真係我因為賺唔到錢，呢樣你只可以當可能男人玩車，係咪？我哋咁样讲，因为你明知呢样嘢系会只会下降的， 系个折旧 depreciation 啦， 系啦，咁但系标唔同嘅， 系 我曾经有只可唔可以讲标牌子噶？ 大概形容一下啦。 哦，好啦，好啦，咁有三个 corner 嘅，咁我哋叫做Daytona 啦，咁样啦，咁我自己就入门版就买咗只嘅，咁咧就戴咗六年，系啦，六年，咁我自己。上年二手放翻出去咧，我反而系倒赚三万蚊嘅， 系啊， 比当年购入价 系咩白面啊，系咪？ 白面 就系白面啦，系咪？ 系啊， 我都有跟， 你都好清晰， 我都有跟开嘅某几只牌子。 二手赚咗大，仲要赚钱，有啲乜嘢嘢可以咁样？哇！你即系尝过甜头之后，你就知道发生咩事。 其实咧，Google 讲得最啱嗰样嘢咧，系唔系净系高举标呢样嘢会升值或者会保值啊吓，但系因为手袋啊或者咧车啊，头先你提嗰啲叫 luxury 咧。depreciation 得太快，或者个折旧得太快，即系早几年你仲话喂，可能某一啲 H 字头嘅手袋咧好浪嘅咁样，跟住唔知咧，因为啲乜嘢事咧，两三年之后咧，跟住个袋就唔太值钱咯咁样。但系手表咧，我暂时见到某两三只牌子咧，都系形成一个上升嘅轨道嘅。睇翻佢哋特别，有好多新闻啦，同埋啲人又追翻啲旧嘅表嚟戴。你睇下阿余文乐嗰啲咩，唔知中东沙漠面嗰啲几廿万咁，无端端又话打。个仗嘅嗰只表又会劲啲咁样，咁所以就系因为呢啲消息以至呢啲叫做潮人啦、或者戴完之后，可能呢啲表就真系比较劲啲，同埋佢本身有限量咧，好多时出下又唔出，咁唔出大家咪喝屎咯咁样。咁好啦，不如又鼓励一下一啲创业者啊，做零售生意啊，你觉得最难嘅一啲系咩？嗱，头先讲咗好亮丽啦，好风光啦，咁但系每盘生意都系咁噶，冇话一帆风顺，实有啲钳啲嘅嘢嘅，或者实有啲嗰个位置就比较难少少嘅。对于你嚟讲，做钟表生意最难系啲乜嘢咧？ 哇！鐘錶生意最難嘅係其實我哋解決咗第一時間嘅就係你嗰個信譽嘅問題，個品牌信譽啊，係啊。咁而我一開始我投入呢個行業嘅時候咧，我係。其實我哋幾個股東係有分工合作嘅，咁當然啦，我都講咗我 partner 係幾十年嘅班底，佢阿爸嗰代係啦，咁去做鐘錶呢樣嘢。咁首先我哋行家嘅網絡，我哋之間嘅信譽，即係托佢爸爸嘅福啦，咁就將個福氣就傳咗俾我哋啦。咁呢個信譽問題，第二咧就現金流。 現金流是要絕對有這個現金的儲備在這裡，是啦，是因應市場啊，還有東西啊，要快的，還有信息啊，要快的，那我們跟行家之間的關係要非常之穩妥的，是啦，這個是一個真的一個小圈子生意來的，有很多人可能以為很容易做啊，見到人家我又跟風去做，其實不 是的，是的，即是有些人覺得，哎，我自己家裡儲儲埋埋都有十零廿隻錶，不如呢開間鋪仔咁做啦，咁但係好似Google 咁樣頭先話齋啦，即係你個 cash flow 唔夠，你又冇得做，因為點解呢，可能啊有啲人真係有一手好嘢，變咗你都冇現錢，你都買唔到更加多嘅貨，你冇新嘅貨呢，你永遠得啲舊嘅貨呢，人哋又唔再買咁樣，會唔會係咁嘅情況啊？ 大把，大把，同埋你要即刻，你其實好快噶嘛，個冇問我嘅客要，我要睇啱呢件貨，我即刻就落訂。係，人哋睇錢唔係認人噶嘛，唔係冇得你篤鼻哥噶嘛，呢，這個世界係啊。咁，所以呢樣嘢又好緊要啦。第三樣嘢就係嗰，那個我哋個信譽點樣打個 marketing 啦，就係，是，嗰，那個同我哋各自個客户之間嘅關係，要非常之重要。呢樣嘢係基本上我個個客都係回頭。三至五隻咁樣，佢，就認定你噶啦， 係 啊係啊，因為其實我都講過，本身我係樓上鋪嚟嘅，樓上鋪開始嘅，咁，我哋係做行家嘅生意，咁但係我對我嘅街客或者我身邊嘅朋友咧，我都係以一個行家嘅即係俾嘅行家稍微高少少嘅一個優惠價咁樣去俾咗佢哋報價，咁，你揾到我一定係俾你一個最好嘅價錢， 係係 係，係啦，咁我開得去街落地鋪嘅時候咧，我亦都會因應翻我租值啦，咁讲真，你真系 walk in 入嚟嗰啲，你系急嘅，即系你系急嘅，等得嘅，咁啊价钱又会有唔同。 即系你讲放标定系买标先？ 乜都系啦，乜都系啦，系啦，即系你等得嘅，好似手袋都系咁噶，你等得嘅，咁咪好啲咯。你即系财不入急门啊嘛，乜嘢都系咁讲噶啦。咁所以我哋就系，所有都系建立于关系。 系咁，依家尖沙咀个铺使咩十零万租一个月啊？ 而家好啲，因为业主非常之仁慈， 系回翻啲系咪？见市道唔系几好先啦，手冲啲啦，咁样，第时有笋嘢记得留翻两只俾我啊，咁样。 大家共度时间，佢自己主动打过嚟噶，佢自己主动打過來。 系呢个都系紧要，因为因为情势嘅问题啦，或者社会运动嘅问题啦，咁，大家即系无论所有业界都唔好啊，即系饮食业，你见阿成哥都要赊翻啲钱出嚟话，喂，大家共度时间啊，咁睇下政府出唔出手啦。 系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啊。 咁啊，香港都系一个咁嘅地方啦。 系，同埋我哋都好锡员工，系啦，呢个先系一个最大嘅动力。 我以为呢一类嘅标铺，可能一个师傅再加一个店主已经可以 OK 啦。 唔系，其实我哋最感激嘅，我哋一班团队同埋我哋嘅员工。我会俾我哋比较大份嘅利润去俾佢哋，令佢哋有得生活，佢哋喺我哋嘅行业，喺我哋标铺做得开心，咁佢哋同佢哋嘅客户之间嘅建立啊，所有嘢佢哋会更加落力，系啦，咁呢个系非常之紧要，我哋个团队亦都系非常之 appreciate 嘅。 留喺香港嘅时间多唔多？嗰个你而家？ 一半一半，而家主力就系喺北京读书啦，咁而我 北京系读一个 master 咁样系嘛？ 是 master。 咁，但係嗰，个master 即应该读多半年定一年就应该差唔多啦。 total 就两年半，咁，我都读多年几啦。 就毕业啦。 毕业啦。 哦 ,ok。 好心。 係咪好心係咪 好心。 喂都要叫做香港北京两边就都辛苦喎，你平 时。係语言都係我障碍，同埋我自己而家同无线嘅关系就係 part-time 形式啦。咁，我而家亦都转战咗国内嘅阿里巴巴影业啦。係啦係啦。咁嚟緊可能国内嘅一啲或者中港台嘅一啲制作啊，咁我都会有份参与。 喂，好喎，咁啊，大家可以透过唔同嘅电视平台都可以睇到 Gogo 嘅演出啦。咁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晒你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多谢你。 唔该晒啊吓，咁啊而家咧有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啊，要同听众睇睇噶。咁啊早上嘅9:24嘅时间啦，咁啊收到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明爱医院。咁啊而反方向往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快线亦都封闭噶，咁啊非常挤塞。龙尾啊，咁啊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咁啊讲多次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喺明爱医院噶，而反方向往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快线亦都系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啊，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咁啊，塞车咧，咁啊，驾驶人士啊，尽量考虑改行其他嘅路线啦。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愿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九点二十五分嘅时间啊，咁啊，追踪三十一啦，咁啊，而家直播室入边有白云露同埋 Heidi 啦， Hello. 我哋都揾埋电话入边嘅刘畅，阿畅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今日夜晚有啲咩睇先？寻日夜晚嗰啲好啱我睇，又行山啊，又哇，系咯，非常正。 嗱，今晚好啱所有香港人睇。第首先介绍啦，八点钟夜晚以事论事。嗱，咁最近即系社会上好多运动，大家知道啦，都影響到立法會嗰個運作嘅喎，原來好多咧嗰啲有一啲部分嘅委員會啊，嗰啲正副主席都選唔到，咁咧即係其實又有一啲會咧又留咗會， 咁繼續棘住喺度嘅啫， 係啊，咁即係話咧，話説會點咧？話説就係佢哋最後可能有一啲議案未能夠經過嗰啲委員會，就要直上大會啦。咁今晚個節目係啦，就會同大家傾下、探討下呢一方面。咁究竟有啲咩影響咧？ 系啦，咁真系啱全香港嘅人睇啊，一定要睇添啊呢个。 系啦，咁啊，去到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啦，咁啊最近咧即系个市面比较混乱啊，即系呢一个环节我觉得好重要啦，就教大家防身术。 哦，防系边个门派嘅防身术咧？今次系 嗱，今次呢个门派咧就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佢系教一招嘅啫， 一招 呢一招咧就系话说就叫做双手捉住俾人捉住条颈嘅时候，你可以点样甩身咧？ 哦，哇，都好重要啊呢、這个， 好重要啊！即系嗱，教大家防身嘅，唔系教大家捉人条颈啊， 系 俾人捉住条颈嘅时候系。点样甩到身呢？ 系 咁，跟住咧，另外另一个环节就会介绍嗱，真系有一个门派啦。今次介绍菲律宾嘅武术啊！ 哦，菲律宾嘅武术 唔系音乐啊，咁嘅咩？ 都好打得嘅菲律宾嗰啲武术， 冇错啦。菲律宾有一个好著名嘅武器叫菲律宾魔杖。即系唔系哈利波特嗰啲魔杖， 摇下，好似有一种步法啊，有一种舞姿咁样，但系其实系武术嚟嘅。我记得嗰个 系啦，真系好打得嘅，听讲。咁啊，大家今晚就可以睇下，留意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就会交代，即系介绍一下呢个菲律宾嘅武术，包括呢一个佢哋好厉害嘅菲律宾魔杖。 魔杖系其实菲律宾啊、泰国呢一类型嘅国家咧，佢哋嗰啲武术都系好犀利噶。 系啊，佢又好有佢哋嘅特色。 系埋身搏击都好厉害啊吓。 系啦， 好咁留意魔杖。 好啦，咁啊去到九点半嘅周游列车二。咁佢每一集周游列车咧都会坐一架火车去游一个国家嘅。咁今晚咧就游爱尔兰。爱尔兰嗰个风景好靓啦，咁啊又会带大家去睇下，经过嗰啲乡村啊，经过啲农场啊，会带大家睇下啦。咁今晚咧佢架车好特别嘅，佢会上埋去北爱尔兰，北爱尔兰嘅贝尔法斯特。系啦，咁当地原来咧嗱，香港有好多民主墙，或者系叫做连 农 墙咁啦，大家都知道啦。原来咧喺贝尔法斯特有好多数以百计有。叫做和平牆嘅嘢出現嘅，咁就係原來記錄佢哋當年天主教徒同埋新教徒之間嗰啲鬥爭留低嘅歷史痕跡嚟嘅。 係文字多定係啲圖畫多咧嚇？ 嗱，今晚大家真係要留意，應該乜嘢都有啊。 係各方面都有啊。 係啊，今晚九點半嘅周遊列車二，好啦，去到十一點鐘，午夜廣場文學放得開，今晚咧就講。讲猫嘅 猫啊， 系啊，从文学角度讲猫嘅特性啊， 从文学系咪攞翻好多以前一啲经典名著，原来入边嘅内容啊，佢哋嘅题目啊，都系同猫有关嘅，攞出嚟大家评论下咧。 冇错，即系原来猫有好多文化嘅象征嘅，咁今晚所有嗰啲主持嘉宾都会一齐研究下嘅。 猫真系好多国家咧，对猫有啲又中意。有啲又唔中意嘅， 系啦，即系有啲觉得佢哋好可爱，有啲又觉得佢好阴性嘅， 系啦， 好似好灵咁样。 有啲又会觉得咧，佢哋带嚟恶运嘅，啲又觉得带嚟好运嘅。 系啦，咁即系大家就所有嗰啲猫奴咧，就真系好啱睇下。 系啊，睇下佢讲得中唔中你心意都好噶，嗬。 系啊， 好，咁啊留意住呢一个嘅节目啦，吓，今日朝头早唔该晒阿畅， 唔 该晒， 唔该晒。 系啦，咁啊睇住电视咧，亦都可以听埋收音机啊，留意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都好多唔同嘅音乐节目嘅。呢、這个时间先听听九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晨光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举行毕业礼，有学生发起校内游行，声援被捕的中大生。朝早八点几，港铁大学站外已经有大批身穿毕业袍的学生聚集，大部分人戴上黑色口罩，亦都有人戴起 V 煞面具，有人派发黑色口罩、白丝带、面具和文宣。游行队伍朝早九点出发，部分人举起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的标语，游行期间拉起中大人不割席、光复香港、是代革命等的横额。大围丰盛苑发生火警，一名女子死亡，另外两人受伤，几百人疏散。事发在清晨四点几，富盛阁九楼一个单位首先起火，有住在起火单位斜对面的住户说，他被起火单位的住户大叫救命而被惊醒，当时火势十分猛烈，现场浓烟密布，部分住户未能够离开，他亦都有尝试用消防喉救火，但是不成功，于是带同亲人离开，逃生的时候有戴上防毒面罩，亦都有同起火单位相隔二十几层的高层住户说，因为听到有人叫救命，打开窗之后发现有浓烟入屋，随即闩窗并逃生。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昨日在屯门遇袭受伤，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形容有关的做法等同谋杀，他说怎样有公平和安全环境展开参选的工作，令人感到很大的疑问，政府需要保证有公平的选举环境，面对很大挑战。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担心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不少街坊表示如果暴力情况持续下去，周街都有黑衣人和堵路，市民怎样能够前往投票。他又说警方近期已经改变策略，在暴力发生之前已经主动进入商场等的地方调查，但就引起某些人的质疑，反问是不是私人地方就能够容许有破坏情况发生。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和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邀请，今个月10日至15日前往希腊国事访问，并会应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邀请，到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72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4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9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3.6，友邦保险83.1系升3毫，药明生物85.4升6毫，石药集团20.8升3毫，中国移动64.05跌5仙，长江生命科技系1.19升2.9，美团点评97.3升7毫，吉利汽车15.5系升3毫。港交所251.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3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391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47美元，卖出149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来回方向啊。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来回方向咧都封咗快线噶。咁运输处嘅消息咧，就系话咧，由于架车咧撞到去灯柱啊，咁撞到灯柱咧，影响到去荃湾方向咧都要封埋快线啊。咁所以而家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天马苑咧都系挤塞，封咗快线啦。去观塘方向车龙咧排到去明爱医院，去荃湾方向啦，龙尾去到观塘道咧，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啦，来回方向啊，即系呈祥道都受影响啦。咁亦都系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啦，去坪石啦，龙尾去到彩云村。咁另外咧，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啊。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咧就系运输署提供嘅消息咧，就系有架车咧撞咗埋去灯柱，咁所以影响埋去荃湾方向。咁而家龙翔道来回方向嘅快线都封闭啦，近天马苑嗰一段啦。咁去观塘嘅车龙咧好长噶，排到去明爱医院；去荃湾咧车龙仲长，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埋一带嘅交通啦，包括系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揸车朋友咧就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是彩虹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空手而来，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张敬轩。小蚊烂，作曲李靖君，作词小黑，主唱李靖君。玫瑰式体验，作曲陈夏威，作词梁柏坚，主唱林欣彤。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嚟到朝早九点四十分嘅时间，享乐时代，早晨啊，早晨 ，Heidi， 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 ，Heidi， 今日系你，享乐时代。 今日咧，我介绍呢一啲嘅菜式咧，我觉得你哋系唔会觉得系似我口中介绍，因为我都觉得好唔似自己。 点解老啲啊？可能系咪啊？ 老 老 啦，同埋都几重口味。咁啊，话说咧，就系同一个医生朋友去食饭啊，亦都系冇相信过系佢带我食呢啲嘢嘅。咁咧就系中环咧，其实都喺一啲嘅商业大厦当中咧，我而家认识即系我都好孤陋寡闻啊咋，但系咧都有好几个咧一啲嘅会咧系专系啲会员 join 咗咧，其实就系食嘢为主嘅，即系可能咧琴呢一次我哋去试呢一个嘅会咧喺中环嘅商业大厦当中啦，就专系咧系食啲好点讲咧？好怀旧嘅一啲嘅广东嘅菜啊，或者一啲中菜啦，我哋叫下，即系可能都会牵涉咗唔同时段，佢都会有啲唔同嘅地区省份嘅菜，但系都系以即系啲广东菜为主啦。我谂呢个会，哇，第一味。其实我哋一路开会，一路去食嘢嘅。咁、冇倾唔好倾住，快啲试咗呢味先。系炸嘅，你睇都系炸物嚟嘅吓，好似日本嘅讲法咁，系炸嘢嚟嘅，好脆口下。咁但其实都系一般我哋话系又唔系酥炸，即系一般系染咗层粉炸金香嗰只啡色嘅炸物啦。 天妇罗嗰只炸咁样 嘅。又唔系天妇罗嗰种系松皮噶嘛，佢就系正常，即系总之你摆咗落去个你睇我都唔系好食炸嘢，所以我都唔识。 炸鸡咁样 嘅。系，总之炸鸡咁啊，落咗啲滚油嗰度系炸完上嚟啦。咬落去好软，咁啊直间嘅人就估啦，外脆内软嘅，同埋系有汁嘅 炸鱼。 咁唔系一定系知道系蔬菜嚟嘅 蔬菜。 咁我即刻第一下就话唔系炸芋头啊，因为芋头粉噶嘛。咁跟住有啲人就话系咪炸萝卜丝啊？咦，似啲，因为佢睇落去咧炸完入边咧系米黄色，同埋咧你咬出嚟咧系一丝丝嘅， 系 又唔系萝卜丝，因为萝卜丝咧就应该更加之 juicy 好多汁。咁我煨咗两下，抡咗两下之后咧， 菌类， 我答中咗，系炸油皮。 油皮 呢个就真系 impress， 因为其实之前就算你譬如我哋去一啲特别地方，你要食到虾子油皮，食到炆油皮，其实都唔系咁多地方做啦。咁有得做油皮嘅都已经话，唉，好难得，好难得。 咦，睇嚟真系 做啲系酥炸油皮 ，old school 嘢。 而我绝对相信呢个油皮都唔会系就咁炸完佢就会淋啦，即系一定经过个油皮系炆咗、扣咗，而令到佢入边系软淋淋晒。你都知要做油皮整到佢淋系要几多个钟头，即 系 起码个 overnight 噶啦。跟住佢仲要可以整到佢系酥炸，而外边系脆，入边嗰个油皮个软淋淋，但又唔会湿到咧，你系会觉得啲汁系渗出嚟，令到佢唔脆。 哇，都好霹雳噶！ 好 impress 啦。好啦，咁跟住继续开会，继续又要停一停啦，快啲试呢个。咁呢个睇下知系咩咧，就炸鲳鱼，即系啲鲳鱼咧就好大条嘅，但就切到一片片啦。 我下次可唔可以跟你开会啊？ 你中意呢啲炸物系咪啊？咁嗱，我本身就好中意食鲳鱼嘅，同埋炸鲳鱼都食过啦，你都会觉得，唉，算啦，煎炸得嚟，你都系好脆口，都系好好食嘅。 炸定手掌 一片片啦，大约嗰片系啦，好似我嘅手掌咁大咁炸鲳鱼。 圆条有埋头定系得个肉？ 一片片， 嗯 但系个横切面就好似我手掌咁大，即系好似一块猪扒咁大。 因 为 我 细 个食过啲炸鲳鱼咧，系真系细细条嗰啲炸鲳，好似手掌咁大，咁就圆条炸咁。我 好似九肚鱼啲 friend 系成条咁样， 冇错。 今次就系炸鲳鱼片啦。咁就即系系啦片啦，咁但系咧又系炸得好松口得嚟咧。其实你连咧，你知鲳鱼有阵时侧边嗰啲边咧，咪尖尖地，可能啲连骨嗰啲位咧，你都照样可以嚼埋嘅喎。 系啊系啊， 嚼完咬完系吞到嘅。哇！ 哇，嗰只好食， 好 香。 咁我嘅感觉就系第一味炸油皮，值得试，好热气唔紧要。跟住食完炸鲳鱼，唉，真系好味，唉，热气唔紧要。好啦，跟住第三味啦。 喂，婷婷啦，又要 又系炸啦，又系炸啦。 咁就系咧，就系、是、炸呢一个嘅我形容就系话佢啲香酥骨啦。咁、就系咧，你 feel 到佢系染咗少少南乳嚟到炸嘅、即系南乳香酥骨咁样啦。又系啦，都重口味得嚟，又真系几好食。 有冇后悔咧？去到第三道菜，嗱，好食就梗噶啦。即系你去到一个叫商业大厦喺中环嗰度，人哋开咗间铺头，即系专做炸嘢主题嘅咁样啊。即系每一道菜好食就梗噶啦。 唔系净系炸嘢嘅，不过可能个朋友嘅口味啊， 咁 巧系嘛？嗰期即系觉得，喂呢期我哋入咗啲货系好轻，譬如可能有皮，我都唔相信系四季都有啦，系咪？ 系。 我谂南乳即系呢个香酥骨又好食、即系你会觉得佢啲排骨其实几肥。味嘅入边，即系你见到有啲三层肉嘅，但系又唔会觉得一口油咁样啦吓。 条脷开始选噶咯，第四道菜开始。 所以佢就 serve 咗个咧肉碎苦瓜， 俾你清一清翻系嘛，有苦瓜解一解毒系嘛。 系啦，苦瓜应该系清热解毒噶嘛。 苦瓜苦唔苦啊？ 嗱，我以前系一向都唔中意食苦瓜。 系啊，我都唔食噶。 佢其实都有啲甘嘅，但系咧我系食到咯。可能亦都因为食咗咁多嘅炸嘢咧，哇！我都连食咗五六嚿苦瓜，即系我都不停地食啊。 咁嗰个苦瓜应该食落去有一种。清清地口腔嘅感觉、 会有呢种啦，即系洗涤翻之前嘅油腻啊，或者嗰种炸嗰种脆口嘅， 冇咁有罪疚感啊。 好啦，咁跟住就咩啦？好啦，食翻啲地道嘢啦，就系食翻个陈皮牛肉饼咁样。咁、那个即系个会所嗰人都介绍，嗱、呢个牛肉饼咧系真系师傅咧攞住两把刀咁样剁出嚟噶。咁而嗰种陈皮味咧，我就即刻谂啊，牛肉球啊，于是就俾我老公笑。牛肉球咧，其实搵咗好多猪肉噶，肥猪肉或者一啲猪肉嗰啲肥噶。佢呢个牛肉球咧，你食得呢个牛饼咧，真系纯噶，仲有马蹄噶，唔好用啲牛肉球嚟比较。OK， 好难拿捏嘅陈皮牛肉球，因为牛肉本身好浓味啦。咁陈皮咧又你如果要。即系你 taste 到有陈皮味，一定要落劲多，或者 都唔系个个人中意噶吓。即系虽然我哋觉得即系中意嘅人就会觉得好正，同埋我都有马蹄粒啦，同埋都有啲香西，即系一啲好似芫茜咁样嘅口感咯。咁、我就觉得啊，都几得意啊。咁、我真系咧食唔落饭噶啦，我就冇送饭嚟食啦。我就系将嗰个牛肉饼咧切到一块块三个人咁，好似成块成个 pizza 咁样嘅口感，我就喺度食牛肉饼咯。咁、最后咧都嚟翻一个咧就系、是、米粉，即系好似煎双面王。潮州煎雙面王咁，佢就將個米粉咧係煎到一餅，咁跟住上面咧就用咗個中蝦嚟到匯咗個汁咁樣咯。其實都係有炸噶，不過咧 都係香口嘅嘢嚟。 係，跟住我都忍唔住問我醫生朋友。点解你食嘢咧咁唔健康嘅？我话你有冇搞错啊？你唔系餐餐咁噶嘛？佢话唔系，咁其实咧佢早餐同 lunch 都食得非常之健康，即系可能早餐食只烚蛋嘅啫。咁 lunch 有阵时成日挂住开会都可能食个沙律嘅啫。佢话所以咧夜晚咧亦都系食得即系叫做满足下自己，不过会做翻好多嘅 gym， 会做翻好多嘅运动，就去抵消翻。因为我都有个好好嘅朋友咧，系啲好大只嘅男仔，佢成日嘅口号就系越食越 fit， 越食越 fit， 因为对于佢哋呢啲中意做 gym 嘅人嚟讲咧，食完最大嘅动力就系我要食得嚟，我要越嚟越瘦，唔系肥咗嘅。咁佢就会做更加多嘅运动啦，去到抵消翻、燃烧翻啲卡路里啊，去 burn 翻，咁令自己 fit 翻咯。 咦，咁你都要 Heidi， 你都要跟住佢哋做 gym 啊，系嘛？ 食完呢餐之后都真系要做翻两日运动。 有罪疚感啊嘛？ 不过 OK 嘅，即系我又觉得如果系炸得靓嘅嘢，或者你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哎呀炸嘢唔好用万年油啊嘛。其实对于我呢啲食炸嘢咁敏感嘅人咧。食完如果我覺得個喉嚨輕輕啊，第二日有啲喉嚨確確咧，就知道中咗招噶啦。咁 so far touch wood 啦，咁都暫時啦，咁亦都即刻翻屋企，梗係煲花旗參啦。 即系炸得好，其实佢哋都炸得好， 好好食，即系都系好值得啦。为咗佢，可能就算有机会生一粒飞枝，或者有少少喉咙痛，都觉得啊，都系值得试嘅一餐炸物啦。 唉，正啊！如果下次开呢啲会，记得叫埋我啊。 好。 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 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明化这冰冷别离，还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声说别离，含笑跨过旧前几一刻，发觉我站在原地，前尘未散落以前，实在未知有多挂念你，虽说有心锁重门， 呢首作品咧就系麦浚龙啊， 加埋 黎明啊， 忘记和记啊， 系啊，觉得呢只歌点啊， 系 点？ 梗系好有，真系唤起晒我哋以前睇一系列嘅电信广告嗰啲画面出晒嚟啊！ 啲尾即系叫阿尾嘅朋友出翻出嚟， 会啊，咁同埋好期待睇下会唔会系有 MTV 拍埋嘅咧？ 我都期待啊， 期待啊， 想睇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9:52嘅时间，我哋有阿君姐喺电话侧边，早晨君姐， 早晨君姐。 早晨 ，Heidi 小白同埋阿 O， 你好啊！有啲咩开心嘢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呢？ 谂住今日打嚟点唱系点翻阿仔听日生日， 阿仔即系11月8日听日吓， 系啊系啊， 几多岁啊？ 谂住祝佢生日快乐啦， 几大啊佢？ 佢都几大下噶啦， 几大下？ 听日就31啦！ 哇， 31唔系好大啫。 男仔嘅32立都系一个黄金时期啊，简直系。 系啊， 嗯。 但系喺你心目中系咪都系阿仔有冇着多件衫啊？即系都系会继续系提一啲咧，啲妈咪吓咩时候都系会，就算佢几多岁都会提佢嘅同一样嘢哦。 诶，而家都唔使我提噶啦。 吓，点解？我结咗婚啦，系咪？ 系啊，佢有老婆提噶啦。 我有老婆提。 哇，咁你又恨唔恨呢个仔结咗婚啦，有新抱啦，快啲添个孙俾你啊！ 佢哋暂时唔考虑住。 O K， 咁咪享受下二人世界先。 系啦，系啦， 系啦。嗱，咁庆祝咧，你点同佢哋庆祝啊？同阿弟仔庆祝啊？ 我本身咧就喺啱啱呢个礼拜日3日就已经开咗生日会嘅，咁跟住听日咧，咁我哋就一家人咧就会下昼就上山顶嗰、那个有一个大富翁主题嗰度， 系啊，新开 新主题喎、 啊啊。咦，系佢仲中意定系即系都有啲童心未泯嘅，系咪？如果阿仔中意去啊？ 呢样真， 呢样真 好 啊！ 呢啲咯 ，kid 就 同埋去旅行咯，佢又中意。 哇！佢点样童心未泯法啊？阿君姐， 佢就好中意比家超嘅。 唔怪之啦， 仲会周街捉呢个小精灵，有冇会唔会捉下攞部手机吓？ 有噶有噶，哎呀，同埋佢今年十月都特登去台湾，就系嗰个有一个比哈超主题咁特登去噶嘛。出年好似出年八月又系去日本咯，又有一个比哈超主题。 有台湾啊， 其 实 有呢啲嘅 爱 好咧，都系好嘅，即系有阵时好嘅推动力。譬如咁，你可以乘机去旅行啦，系咪？不过当然就唔会太沉迷啦。相信咁大个仔都唔会嘅，系咪？ 哦，咁唔会，咁佢有自己嘅工作，佢又视工作于娱乐咯，几好噶。佢本身系摄影师啊嘛， 系 啊，哇，好令人羡慕嘅啲职业啊，好似好无拘无束啊，好自由自在咁样，同埋好型， 几浪漫嘅一个职业嚟噶。咁啊，结咗婚之后，有冇话两公婆一齐中意啲卡通人物啊？佢哋系咪即系同一个嗜好，就系因为啲卡通人物联系咗佢哋两个人走埋一齐咧？ 都唔系噶，阿仔比较中意比卡超，阿新抱去到货就比较中意应该系 Hello Kitty 啊，我讲咗系啊，所以咪啱 key 咯。嗱，去日本你有你买你嘅精品，我有我买嘅精品，唔会 大家 唔会 争噶嘛。 所以咧个关键系边咧？ 佢哋好卡哇伊啊！个 关键咧就系比卡超原本系鼠科嚟噶嘛。 哦， 咁有猫就捉住咗只老鼠， 又可以和谐共处、啊， 系啦，系咪啊？ 几好啊，几感恩啦、啊，系咯吓。 你叫佢哋咧，虽然仲谂紧，但系唔紧要噶。第日咧，如果佢哋真系考虑生小朋友咧，咪买晒嗰啲卡通人物嘅衫啊、用品咧、啊，其实咧好多啲 B B 嘢，佢哋而家冇得买。如果做咗爹哋妈咪啊，又多个藉口去买噶啦。 正喎、啊，系嘛？ 冇位摆添啊！ 实有嘅，摄影师有啲钱搵好多钱噶嘛，系咪？系啦，喂，咁啊，君姐，既然咁啦，见你都开始静啦，不如讲下最后啊，有啲咩祝福嘅说话同翻仔仔讲啊？ 祝阿仔工作顺利啦，同埋佢哋两夫妇继续俾在主里边彼此继续恩爱啦。另外再点唱埋俾我自己工作上嘅丰顺车队嘅全部师兄啊、老细、士头婆听啦。 好啊， 我哋生意兴隆，货如轮转， 一于咁话， 做运输业嘅一 走多几转，啲钱就转多几转，系嘛？ 阿君姐好嘢，特登揾咗呢一首嘅歌曲咧，俾佢仔仔听。 啱晒啦。 我都想听啊，多谢你君姐， 拜 拜。 听下啦吓，宠物小精灵啊。 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踏在漫长路朋友。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期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信训练那宠物精英，卡斯卡斯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片片山庄， I love Pokemon， 仍然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在漫长路朋友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卡斯勇气智慧期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尽训练那宠物精英，卡斯梦日日锻炼去取胜，原来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 I love Pokemon， 仍然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ah!